祖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另外，王毅在斐济与纽埃总理兼外长塔格拉吉举行视像会晤。王毅说，中国已经成为纽埃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方支持纽埃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将会和纽埃加强政策沟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基础设施等的合作。美国总统拜登到访日前发生小学枪击案的德州小镇尤瓦尔迪慰问居民，他和夫人吉尔到学校外的纪念场地献花，拜登之后参加弥撒，又会和枪击案生还者、受害的亲属和应急人员会面。这一宗枪击案造成19名小童和2名教师死亡，18岁枪手被击毙。德州当局承认接获报案电话之后，19名警员在学校走廊等候近一个钟才进入课室击毙枪手。联邦司法部宣布将会对执法单位应对缓慢展开检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56点，升259点，总成交金额32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63点，升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70.1升6.2，恒生中国企业72.88升9.8，腾讯控股346.4升4.6，阿里巴巴91.7升7毫，盈富基金21.18升2.6，京东集团216.1升7.6，快手71.1升2.45，中国海洋石油12.2升2毫。比亚迪股份270.4升1.8，李宁56.15系升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928，瑞士法郎8.21，澳元5.635，加元6.178，新西兰元5.144，欧元8.438。每百日元对港元6.1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98。日经平均指数报27,264点，升482点。港金报17,32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09美元，卖出1,85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翻较早前啦，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海泥村一段车多，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同埋东涌与东路回旋处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嘢，雷部警告早晨吓，十点十四分，我梁继章，风骚快活人嚟啦。 系大家好啊，我系瑞瑞李丽瑞。 早晨早晨，星期一一发不可收拾，大家一齐发发发。 你乜嘢一发不可收拾啊？ 发达个发咯。 哦，咁啊正啦。 系啊，咪发达咁 啊。仲有啊，你系剪咗头发个发啊， 清爽好多。 系啊，迎接呢个夏天。因为我哋琴日我哋出席咗一个婚礼啊嘛。 Yeah, 哇，正啊！好开心啊！ 真系啊，好似自己个细佬， 冇错，好似细佬结婚咁样啊，好开心，高兴啊！ 系啦，咁啊，即系我哋嘅编导啦 ，Austin 啦，咁啊，同佢靓老婆咧 ，Angela 啦，咁啊，琴日咧大喜嘅日子，咁啊，非常之庄严，亦都好开心啊！里边亦都好多轻幽默。其实我到而家都唔知佢点解戴极都戴唔到嗰只戒指。 系啊，我都唔知，我觉得佢夹硬，佢 肥咗， 因为肥咗，佢老婆咁瘦。 因为呢啲咁重要嘅物件咧，梗系之前咧大家试晒啊，咁样噶嘛。咁啊，琴日有个小小嘅花絮啦，咁啊新郎同新娘戴嘅时候咧，戴咗好一阵，到啲人咧都忍唔住喺度笑啦， 系啊，焗鞋，好多鞋， 都仲未戴到， 几开心啊！ 转灯嘅， 系啊， 系啊，你知佢啦， 即 系喺嗰啲位系咪啊？ 咪系咯，搞揭秘， 搞揭秘 啊！跟住好开心啦，见到佢， 好开心。 你咪就出咗去之后，跟住你就再入翻个教堂嘅，见到佢个样 ，yes yes yes， 系啊， 咁样啊，好大人归啊， 好打 band 嗰啲感觉。 系 我第一次去呢啲即系 我都未去过 教堂嘅婚礼咧，原来打 band， 我以为系好。庄严肃穆噶，我以为系唔可以讲嘢啊，系啊，蚊飞过都啪嗰啲声嚟噶，点不知原来系咁好玩 啊！我琴日仲喺度叫嚣添。系啊，天一 系啊，其实有好多人同我讲嘅就系点解仲唔拉佢出去？ 因为我哋呢一个同事咧，都系多人哋咧完晒嗰啲庄严嘅东西，佢突然间话有冇抽奖啊咁样样。 系啊， 我真系谂住有啊嘛， 系啊，有抽奖系咪？有电视机。 咁啊，所以咧，总之啊，祝阿陈啦同埋老婆咧就开开心心 吓， 好多好多快乐嘅日子，冇错冇错。不如咁啦，既然系咁咧，我就顺便同埋有位朋友嘅点唱啦。佢咧就系我哋听众嘅泰国清迈住嘅，叫 Anna。今日佢老公 Jackie 正日生日啦，想听到呢一首歌曲嘅，亦都送埋俾 Austin 啦，好唔好啊？ 好啊， 一齐，亦都希望 啱嘅系咪？啱使噶， 冇错。 哇，喜欢你啦，简直系。 唔知佢哋琴晚搞咩咧？ 你想关你咩事啫？ 系，我就唔知 道。都冇得抽奖啊！扯算啦， 算啦， 散咗啦，系咪？唉，点都好嘅话咧，都希望佢开心心啦。 开心，开心。 唉。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在我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Thank you. 而家呢就喜欢你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啊！雷暴警告有时候，今日十点半，30度气温，相对湿度78%。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少少嘅雷暴嘅。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仍会有我哋三个风骚浮人一路陪住你。当事人都比较紧张啲啦，每日嘅生活比较繁忙啦，吓节奏比较快啦咁样。今日咧即系喺讨论区上面咧见到一篇文章，佢话咧有一样嘅疗法啦。嗱，大家听到疗法唔使担心啊，即系唔系话你有病，而系话咧即系有时都好紧张啦。呢个叫咩疗法呢？可以叫森林疗法，或者叫户外疗法。 有 户外或者森林疗法，香港已经有森林疗法 嘅啦。嗰种叫做森林浴、我听嘅时候，我第一次去接受嘅时候，森林浴就系、你喺嗰个森林嗰度咧，即系 沐浴喺森林里。 冇错，咁其实咧你就可以抱下树啦。同埋佢就可以感受到嘅就係嗰啲地方嘅咧，俾你嘅就係個負離子核會比較多嘅。咁所以咧，就當你去呼吸啊，同埋喺大自然接近嘅時候咧，就可以將你自己一啲嘅可能係啲比較麻煩少少嘅思想啊，又或者係即係辛苦啊嗰啲咁嘅嘢嘅話咧，全部可以咧就交低曬俾大自然，之後跟住行翻出嚟之後咧，有一個新嘅人一樣， 洗滌心靈， 洗滌心靈嘅。 其實聞下嗰啲樹味都好香嘅， 係啊， 樹木啊、樹葉、 整體嘅森林好多嘢都係， 因為我有參加過咯，係啊。 好唔好玩啊？ 系啊系，唔系，其实想讲咧就系话咧，即系有好多嘅科学嘅印证啦，或者一啲嘅调查咧，都讲紧咧。其实佢话嗱，平时如果我哋真系冇机会，我哋无端端，譬如话办公室嘅，翻呢一个城市嘅，点会去到呢个郊外或者郊野公园咧？咁样，佢就算户外，如果但系你有留意我先讲，就算户外啊，即系唔系室外，室内系室外咧，都有少少帮助嘅。你接触下出边嘅空气啊，可能晒一阵太阳啊，户外嘅环境都好好嘅咁样样。咁咧，佢做咗个实验咧，就系话，一个咧就系做室内一啲，譬如办公室里边啦，每日做15分钟嘅一啲舒缓啊运动。另外一个咧就唔使啦，净系行个公园啫。另外一组咧咩都唔做，咁啊发觉咧个工作效率咧，做舒缓嘅即系室内行下行下，中意做咩做咩，同行公园嘅咧都好咗。另外冇做任何嘢嘅咧就一般啦，即系冇乜特别嘅改变。咁证明咧，其实咧你要行下公园，公园其实都唔系咩郊外啦，但系已经叫有树啊，有一啲嘅空气啊，比较清新。 雀仔声 系啦，已经系叫做对人有一个帮助。 冇错啦，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下咧，就是、我上次会参加嘅咧，咁就系、是、都几开心嘅，因为咧就嗰段时间我会觉得就系做嘢嗰个工作压力系比较大，咁、所以咧就专登咧就飞咗去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嗰度咧，就参加呢一种叫做森林浴。咁佢就系一个点样咧？为期只不过系两日嘅，咁佢就会喺一间酒店嗰度咧 book 咗你一间房啦，你喺度 check in 啦 ，check in 完之后嘅话咧，你就成件事佢就会系因应住你嘅需要而去俾你一啲嘅相关嘅应该要食嘅嘢。同埋你去飲嘅嘢， 成套 同埋嘅咧就係有呢一個森林浴。其實我諗你應該有去過類似咁樣嘅咩食養山房啊等等呢啲咁嘅地方嘅。 哇，嗰、那個正啊！ 就係 食啲素為主啊？ 未必，未必，但係佢會煮一啲會比較適合清淡啲嘅口味啊，又或者嘅就係令到你個胃唔會有太大嘅負擔嘅一啲嘢食咯。當然啦，佢嘅份量唔多，但係你真係會發覺就係每一啖你一食落去，如果你根據佢嗰種嘅叫做 mindfulness 嘅一個 eating 嘅方法咧，就係每一 啖都起碼要咬成30或以上， 即係唔好俾啲辣吞曬。 令到你嘅口水同呢啲食物咧能夠有一種嘅結合，你先至會吞落去咧。你真係啦，食一啖飯你都能夠 feel 到嘅，就係原來啖飯係甜嘅。 哇！我感受到， 類似好似啲禪修嘅嘢。咁其實我都好中意啦。去到嘅時候，佢先會俾你就係好安放你自己嘅身心喺嗰個地方啦。咁、當然啦，住嘅地方嘅話亦都好靚，因為佢根本就係喺個森林附近嘅地方。咁啊，聽到嗰啲流水淙淙啊，跟住亦都見到嘅就係有好多嘅個山遠山，但係咧都係有好靚嘅一啲霧啊。 哇！ 你諗下，你已經 feel 到係濕濕地，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就係喺嗰個嘅情況之下咧，你係唔會覺得好煩嘅。咁跟住佢就會先嚟就幫你整啲茶俾你飲下先啊。咁每一個人又會唔同嘅喎，因應住你自己嘅體質啊，咁樣佢會沖一杯茶俾你飲啦。咁飲完之後嘅話咧，咁跟住你夜晚喺度食一啲好好嘅飯啦。咁跟住就瞓覺啦。第二日咧，佢會帶你去呢一個叫森林浴啦。當然嘅就係全部人都一齊會行入去嗰個森林裡面。嗰個森林亦都會話係聲稱會有大部分嘅大量嘅一啲負離子，因為佢嗰啲樹木都已經係過百年嘅，係啦。咁所以咧，佢哋會釋放到好多一啲嘅，即係如果你相信嘅話，就係一啲嘅好嘅能量。咁你可以去到嘅時候嘅話，隨住你自己覺得啊，呢一棵樹同我好似有一個姻緣，你就可以攬住佢，咁跟住咧就可以咧將自己嗰啲唔好嘅嘢咧過曬俾嗰棵樹嗰度，跟住由嗰棵樹嗰度咧吸收一啲好嘅正能量俾自己咯。我覺得嗰次真係好舒服，咁 咧 就去只係去行下啫。咁又或者就係去一啲地方嗰度啦。你喜歡嘅話，如果你有呢一種嘅修為，可以喺嗰度打坐，係啦。咁就可以喺一啲嘅瀑布下面嗰度就可能打坐啊，靜一靜啊，個人放一放空啊，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再翻去，咁第二日走咯已經。 哇，幾好喎、 啊！森林浴嘅一個 package 嚟嘅。 我有興趣啊！好似你話咧，我去食飯嗰度咧，係響叫一個地方叫直子嘅地方，上山嘅， 係 上山，同埋我成個感覺都好似好正咁，因為 佢 淨係得 配套嗬， 風聲， 冇錯， 樹葉成個。open area 係 啊，即係佢唔係冷氣嗰啲地方嚟嘅，即係根本上你就係冇牆啊冇剩嘅，就坐喺度食飯，我覺得好正好正，係啊，真係好舒服，係啊，其實好多咁嘅環境都好舒服嘅， 因為你會感覺上你覺得嘅就係喺呢一段時間，我係好好咁樣去對我嘅身體 啊， 你係照顧緊自己嘅身體同埋照顧緊自己嘅情志，你唔覺得嗰個感覺嘅係好好嘅？ 好啊！ 我哋好多時候都太忙啦，我哋係唔記得咗要好好咁去 take care 自己，又或者嘅就係聽你嘅身體同你講説話，佢痛其實咪就話俾你聽咯，係咪？ 喂，老友，留意下咯， 你要留意下咯，會唔會呢一排壓力太大咯？要放鬆咯，要放慢咯，所以我覺得其實。有時你間唔中要去參加呢啲咁嘅嘢係好嘅，我亦都好贊成嘅就係頭先所講嘅呢一篇文章，其實真係嘅。如果你話真係近近地嘅話咧，行下山已經爭好遠 㗎啦。係啊，甚至户外都好啲啊。嗱，佢裏邊咧就間大學咧做過個研究，咁佢咧冬天喺度落雪啦，去嗰個地方，咁咧啲學生可以有兩個辦法，一係即係佢由呢度去另外一個坡咧。或者係嗰個地方咧，就係可以行户外啦，因為比較凍啲啊，落緊雪。一係就行地下嘅通道。佢大部分學生咧都係選擇行地下，不過就問啦，點解佢哋會咁嘅？因為佢哋低估咗大自然或者户外對佢嗰種嘅好處。 嗰種療愈。 佢好多咧做咗個實驗，就係好多如果行户外嗰啲，反為咧成個人嘅情緒啊、 精神奕奕 係啦，會好啲嘅。咁但係始終可能有啲人就覺得凍啊，唔好行出邊啊咁。即係你見到餐廳有户外同室内你都可能有啲人诶，叹冷气啦，唔好喺出边。 我拣户外， 我拣户外， 我都系啊，系啊， 系啊， 晒下太阳啊， 几好啊，清风送爽，正。 因为我觉得你成日困喺一啲有冷气嘅地方咧，你唔觉得你好似个人咧隔绝咗咁嘅咩？同埋其实我觉得真系嘅，我自己都系咁样讲噶啦。热嘅，你个身体有一个相应嘅调节。你热嘅就系应该要流汗噶啦，咁先至排到毒噶嘛。即系我觉得应该系要咁样。 所以以前嗰啲咧。 反自然一定係唔得， 健身室全部冇冷氣嘅，就係要你流汗，就係要流汗。你冇舉極都唔流汗，咁咪點達到運動嗰種嘅功用咧？ 我今朝排隊搭 van 仔咧，有個奇怪現象喎，好大太陽。今朝我排第二，第一個女仔咧仲啱啱企喺個小巴嗰塊牌遮住冇太陽。我就企喺度晒太阳，跟住我后面冇人嘅，然后后面有个女仔咧就企喺我的影嘅后边， 好似你背后嘅女人， 系啊， 跟住埋邊嗰啲人咧，全部就遮喺我棚下邊、嗯、啊！我咁得意嘅，點解今朝 好多人怕曬㗎？係 啊！ 我試過有一次揸車啊，點解前面嘅車明明仲有好多位，佢唔再行嘅？ 佢喺個陰影， 佢停喺個天橋底嗰度咧，驚曬啊！ 係啊！ 即係就算紅綠燈喺好遠，佢都唔行前啦，即係咁。 好好笑啊！ 不過其實你話曬太陽嘅話咧，係好好嘅一件事嚟㗎咯。 好啊！ 有時譬如可能你真係怕曬嘅話咧，你試下曬下自己後邊嗰個頸個位 啊！ 我都曾經同大家講過嘅，即係你咁樣嘅話咧，係會提升你自己嘅一啲正氣嘅。咁所以其實若果你即係怕曬嘅話，你咪曬下自己個背脊咯。 我今日夠唔夠正氣啊？ 唔會咯， 你 我覺得你 從來都冇， 你個肚腩又大隻咗啦， 冇錯， 啲 T 恤全落下邊嗰度咧，係啊，係 啊， 好難睇啊！ 趙寶寶食蛋糕啊，真係嚇。好，十點半先睇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表示，根据防疫规定，顾客在酒吧内除了饮食，其他时间包括离开座位都要戴口罩。至于戴着口罩跳舞是不是可以，他说较难界定。他相信大約有一成酒吧有駐場 DJ 播音樂，較多集中在中環。梁立仁在一個電台節目說，對於 DJ 打碟是不是屬於現場表演是不同角度問題，認為現行相關規定有灰色地帶，但他認為如果有 DJ 駐場就應該跟足防疫規定，包括戴好口罩和保持適當距離。梁立仁又說，根據現行法例，酒吧如果容許顧客在場跳舞，要另行申請牌照，在場內劃分出跳舞的區域，但是現時已經很少酒吧會申請相關牌照，亦都不會刻意劃出跳舞區。中環兩間酒吧先後出現感染群組，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相信可能較多感染人士較年輕，大多數已經接種兩劑疫苗，預計他們因為酒吧群組受感染而出現重症的機會微乎其微，大風險在於這些人會不會傳染給沒有接種疫苗的長者或者高危人士。被問到酒吧是否需要因此而停業，何柏良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暫時看不到需要進一步收緊措施，但是一些違規太離譜的情況，當局很難不加強巡查。至於當局微調航班熔斷機制，何柏良說，現時每日輸入個案大約30宗，佔整體新增確診不算很大比例，加上全球流行的新冠病毒仍然是 Omicron 分支，香港應該可以應付到。上海過去一日新增67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6宗確診和61宗無症狀感染，其中2宗確診是早前的無症狀感染者，其餘感染都是在隔離管控之中發現。北京本土新增12宗感染，包括8宗確診和4宗無症狀感染，其中確診個案涉及海淀、朝阳和丰台區。丰台区部分区域由今日至到下个月9号实行管控措施，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中国发现首宗由境外输入的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BA.5 感染个案。疾控中心近期发布的英文周报表示，一个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航班上个月27号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其中一名37岁中国男乘客两日之后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他的鼻咽拭子样本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感染的是 Omicron BA.5 变异株。患者經治療之後已經在今個月12號出院，他早前是從烏干達出發，曾經在阿姆斯特丹和南韓首爾轉機， 佢喺中國同烏干達共接種咗四劑次嘅新冠疫苗。BA.5 幾個月之前首次在南非發現，連同 BA.4 變異株引起南非近期疫情增長，並在三個月之內傳播到其他19個國家。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初時有一兩陣雷暴，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085点，升388点，总成交金额4,960,000,000多。上证综合指数报3,14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1点，升8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46升1.56，美团173.8升9.9，腾讯控股348.6升6.8，盈富基金21.32升4毫，阿里巴巴92.8升1.8，京东集团217.4升9蚊，快手71.45升2.9，李宁57.25升4.6，比亚迪股份271.2升2.6，中国海洋石油12.26升2.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26.97，瑞士法郎0.956，加元1.271，人民幣6.666，英磅對美元1.265，歐元對美元1.07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656。日經平均指數報27,309點，升527點。港金報17,320元，跌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9.33美元，賣出1,860.7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回去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区马纪仙峡道来回方向近住港景别墅一段就比较挤塞，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山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渡船街登打市街美孚、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东涌屿东路回旋处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仍然好一个夜晚。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如果我是一个校长，我会给小朋友戴太阳眼镜回学校，因为 佢哋唔使细到只眼，又或者伤害到只眼。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风骚快活人网上情知，我在电台的日子特别嘉宾周慧敏。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啊。咁我嘅电台生活咧，我觉得系我嘅傻瓜年代嚟嘅。咁你想知道点样傻瓜法咧？记住留意风骚快活人啊！求天风。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十点到一点，梁继章、 李丽蕊、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接下来呢就是我哋香港电台一个抗疫快讯嘅强制检测公告啊，就是呢一个嘅观塘翠屏北村嘅翠如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呢就是出示一个阴性嘅检测结果嘅电话点信嘅话呢，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啦，请大家留意。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啦，有个俗语呢叫难听个粗口啦，咁样今日啲文章呢佢就讲十种最难听嘅声音咁样。不过我睇过好多啦，同一个 title 啦，即係呢个十种最难听嘅声啦，有唔同嘅文章喎。大家大部分都是一样的，但其中有些的第一位是不同的。咁我揀了这一篇，这一篇第十位就是那些装修的转嘢声。 哇，这个最讨厌啊。好讨厌啊。他通常都是朝头早九点就嚟。 因为他开 工 啊， 我知啊，公那些很烦的，很烦躁。 同埋如果他越近你那个层楼呢就越大鑊，佢遠啲咧都或者好啲，因為佢除咗聲音咧，如果近你咧，你自然感到有啲震嘅，一個牆有啲低頻率嗰啲嗰啲聲。 冇錯冇錯，所以如果你屋企真係要有轉牆嘅裝修嘅話，我諗要通知下你附近嘅朋友會比較好啲。 我覺得咧，其實第十位唔應該係第十位咯，因為第九位我覺得一般般啊。嗱，可能 衰過 佢，唔係啊，我就話覺得冇咁衰啊。 嗱， 但係我可能同你哋唔同， 但可能係排名不分先後嘅，有排名 唔係啊，有排名。 先后嘅 系啊，第九名就系 B B 喊声。 诶，我同意。 睇心情，我觉得系睇心情。 唔会， 凌晨嗰阵时就会好烦。系啊， 咁我就哇， 你学得凌晨黑人憎。 唔系真系啊，因为我一个好憎，我又好憎 B B 嘅。系啊， 喂，最惨系乜嘢？就系你走唔到。譬如你坐飛機嚇，隔離有個人喺度，有個 B B 喺度喊緊，咁你點啊？你都冇辦法。 我同各位爸爸媽媽講聲唔好意思嚇，咁但係其實我真係，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好令人覺得好煩躁嘅。我雖然知道嘅就有啲人會覺得就 B B 嘅喊聲嘅就可能唔會有太大嘅影響，但係我係會咯。同埋嗰就係狗吠聲。 狗吠。 我想加個嘅就係我覺得狗吠聲，我都係一聽到我就著噶啦。因为我就觉得即系点解，尤其是系嗰啲细细只嘅狗啊， 系好尖嗰啲。 你点解可以俾只狗系咁样狂吠半小时？你如果觉得系冇问题嘅咧，你有冇发过？ 有啊， 有啲人如果系有养狗嘅， 系啊。 但系我亦都有问过，佢哋就系话，如果有养狗嘅人嘅话，佢哋系唔觉得烦嘅。 哦， 佢哋觉得 只不过系唔中意听到狗吠声嘅人先至会觉得系，因为佢习惯咗。系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同感啦，但我觉得你系有责任。要管教你只狗系唔可以咁样吠发嘅。 第一名咧，我谂我哋听得最多啦，就系嗰啲 feedback 声啊，嗰啲卡拉 OK 或者咪嗰啲嗰啲声。 O K 啊，一下啫嘛，又唔会狂 fit 嘅。 嗱，第七位咧，呢一个唔单止系你讨厌啦，甚至咧会令到你生理上觉得好呕心，就系听到人嚟呕嘅声啊。 O K 喎， 系听到人 呕。O K 机啊。 系啊，你得唔得？ 我 你做咩笑啊？ 因为呢啲声会令到你谂起好多， 自己都反胃嘅， 系啊， 自己都会反胃 咩？ 系啊， 会噶， 会 噶， 会噶。 第六名啦，就系同女人有关嘅，佢系女人嘅尖叫。 唔系啊，有啲人好中意叫噶。 睇下叫咩咧？ 唔系咩？ 咩时间？睇下做紧咩？ 咪就系咯，唔叫唔得噶。 心如止水， 系咩？谂咁多做咩啫？尖叫喎！ 我话自己心如止水咯，唔好因为呢啲声影响到自己咯。 细路女咧，细路女尖叫惊唔惊？我都惊噶， 都惊噶， 系啊！佢哋好高频啊， 即系嗰啲 好似吹鸡咁声。 小学三四年班成班女仔咧， 追嚟追去嘅时候咧，跟住喺度叫，系啊，都几得人惊。 第五名咧就系指甲刮黑板。 诶，我唔得呢个唔得， 好多人惊。 同埋有时好可能有啲粉笔写上去嗰只滋滋滋嗰啲，我都唔得。 但系 feedback 系一下半下啫， 冇错， 就唔会好长。 但系有时候有啲老师唔知点解成日都 黑笔滋 滋。 我 OK 喎，我又唔觉得出去太难听， 唔舒服。 所以每一个人接受嘅程度唔同。 第四名咧，以前住喺九龙城同九龙塘咧，经常听 飞机 声， 飞机 OK 啊， 系 飞机 OK， 我接受到啊。 你有冇住过呢啲飞机起降嘅地方先？ 冇， 好嘈噶。 啊，但系我以前细个住彩虹村咧，唔知点解咧。有时唔系嗰啲飞机声啊，佢唔系飞过嗰啲，佢唔知系咪塌嗰个嘢咧，一路飞机咯， 塌乜嘢啊？ 塌个飞机个摩打咯， 你都听到？ 好长噶，系啊，佢唔系 彩虹村 听到 佢哋塌 咩声噶？ 咩声啊？ 鼓声咯，好长，真系啊！ 你有冇搞清楚？其实佢 唔系塌嗰 个声， 我唔知点解，佢可能系试紧啲摩打定机器。 你点解觉得系飞机咧？ 因为系人哋隔篱个师奶就喺机场嗰度翻工啊嘛，成日攞啲面包俾我哋食。佢又觉得系机场，因为佢机场咧好长嘅，去到我哋彩虹村对住我住嗰头咧，就系嗰啲飞机嘅类似维修地方。 我唔知道，原来去到彩虹村咁远噶， 好长啊！ 哦， 哇，好嘈， 就系嗰啲声， 嘈到你 系嗰两个推动器嗰啲呼。 佢又不斷嗰度喺呼啊，佢唔係飛機啊，經過就一下啫， 低頻嘅啫， 係啊， 呢啲聲係咪？ 係啊， 哇，有時好辛苦啊。誒，如果你咁講下，我都好誒，覺得啲人好犀利嘅，就係住喺市區，車聲， 我係啊， 交 通聲，我 不能， 我試過有一次。短住三個月，因為交裝修緊，我第一次住喺一啲電車路同巴士同小巴集中個地方。 哇！ 你就住喺個站度啊？ 差唔多啦， 喺嗰度瞓街。 下邊就係咯，下邊就係咯。 係， 我真係好佩服。如果你住喺呢啲鬧市咧， 係啊。 其实佢好似唔系，佢净系好似 non stop 咁样。 系啊，小巴站头梗系啦，最繁忙。 我试过有一次，我去佢喺边度咧？啊，铜锣湾。我有一个朋友住咗喺铜锣湾，跟住我哋上去佢屋企嗰度咧 ，house warming。我只系留低咗喺佢个屋企嗰度十分钟，我走咗。点解咧？因为佢就系上到去嘅时候，佢系二楼，铜锣湾二楼嘅唐楼啊。行上去嘅时候，跟住咧，佢就话：点解你唔住高少少啊？佢就系话：咪住高少少，我好辛苦，要撑楼梯，所以佢住二楼。 好嘈。 跟住根本系讲唔到嘢噶。 唔错。 佢开咗嗰啲窗咧，根本咧即系嗡嗡嗡，下边啲人又喺度讲嘢啦。 系啊， 因为佢住喺下边嗰度咧，就系有汽车维修。唔记得咗边度啦。佢带我哋行上去，跟住上面下边嗰度咧就有嗰啲即系汽车嘅维修。 嗰啲转啊，上螺丝嗰啲人。 总之嘅就系根本就讲唔到，跟住我就话你点可以喺呢一度住噶？佢因为平咯。 嗯， 系啊。咁我就话真系唔好意思啊，十分钟之后嘅话咧，我走咗。 我以前有个朋友啊， 得佢好紧要， 住西环，又系唔知二楼定三楼低层嚟嘅，仲大镬。你知唔知乜嘢？ 咩 事？下边系大排档。 哇！ 哇！ 直情系大排档。炒嘢嘅声啦，食嘢嘅声啦，甚至 倾偈， 佢搵个嗰啲嘢哼嗰个镬边咧，你都听到啊， 砰 砰砰！你谂下几烦，同埋嗰啲味咧不停同 有烟味咯， 随啲烟升上嚟， 哇好污糟啊！ 所以佢窗口咧长期要闩，好犀利，咁所以呢啲都系啦。啊，仲有我记得我有一次咧喺筲箕湾有一条街，佢有一个庙嘅，即系唔知观音庙定咩，佢嗰个焚化炉咧，即系烧嗰啲 烧衣 祭嗰啲。嗰啲煙對正上面就係人哋嗰個晾衫， 哇！ 其實都唔知嗰啲住户點落， 蒸乾曬啲衫係嘛？ 點解仲可以落到衫出嚟？日日就嗰啲煙喺度噴噴。 同埋得閒就收嘢啊！ 带啲鸡蛋，带啲鸡蛋到烟熏鸡蛋啦。 嗰啲衫我谂件件 三文鱼， 件都有香味嘅，真系。 哇，唔得啦，嗬。 系啦，我哋真系。 所以就 系 买呢啲，系咪都好讨厌啊？ 系 呢啲声车声。 跟住嗰几个咧，虽然系第一位啦，但我觉得都差唔多啦。就系话佢哋刮黑板啦。头先咧就 系 手指甲刮，另外有粉笔。头先你讲粉 笔 刮，或者叉刮玻璃嗰啲声啦，吓。咁我觉得呢啲就 系 难听嘅，但系就唔会啊，经常有咯。所以装修啊，真系令人好 装修。 第一位系乜嘢啊？ 第一位咧，佢就系揾叉刮玻璃，小刀刮玻璃，小刀刮玻璃 一嘢啫嘛。 我嘅意思系点解佢会排第一位啊？ 我就系觉得系啊， 其他嗰啲真系第十位。 转场嗰啲肯定系第一啦，佢长期啊嘛，起码十分钟、八分钟。 佢唔单止有难听啊，仲有啲震荡嗰啲低沉嗰啲咧。 仲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又好恐怖嘅，就系睇牙医，牙医帮你就去刮牙石嘅。 哇，大佬， 惊呢个你 真系第一位。咁嗰个除咗声，仲有加埋你身体嗰种痛啊嘛。 哇，嗰种即系， 喂，仲有啲你闻到啲糯味嘅，你知唔知啊？ 吓，你睇咩啊？ 我闻到， 因为佢 洗牙冇糯味， 唔系洗牙，系补牙。 哦，你補牙，我講緊嘅就洗牙。 補牙， 洗牙你成日都會聽到呢個噶嘛， 同 埋嗰只刮你啲牙石咧，嗰一下咧，哇，好得人驚啊！每一次你一坐喺嗰張凳嗰度，你覺唔覺得啦？好似就係酷刑嚟啦，酷刑嚟啦。 佢撳落去就開始嚟啦，坐直就冇所謂。 你諗住今日要睇牙咧，又起身嗰下，你嘅心情已經唔靚。 唉，但係真係冇辦法，大家咧每一年都真係要驗下啲牙。 注重健康，大家唔好食咁多糖。 其實有牙係好緊要嘅，尤其是你年紀大咗嘅時候，你就知道你嘅棚牙幾咁寶貴。 冇錯啦，食嘢都係靠佢啊，講嘢又靠佢。 最緊要做健康人啊！好，早晨，早晨，仲有十分鐘，早上十一點鐘，我哋晏啲啊，十一點後會有。马老师， 古惑古文， 你自己 佢叫古惑学古文，古惑学古文， 古惑文 啊！仲有今日仲有呢个淑女关注组。 网上情， 每一天也是最后一天。莎士比亚曾经讲过，时间有无声脚步，是不会因为我们有很多事处理而稍作停留。人人都知道光阴可贵，但是有多少人会珍惜光阴？在一个加护病房里面，有一个癌症患者正准备迎接生命的最后一分钟，死神终于来了。病人绝望地说，可不可以给多一日我啊，我用这一日时间最后看下天看下地，想想我的家人，探望我的朋友，最后一次听下风声，闻一闻花的香味。死神说，你的要求虽然不算过分，但是我不可以答应你，因为我一早给了足够时间你完成刚才你所讲的事，但你没有珍惜。我和你计下，你六十年的生命里面用了一半来睡觉，不过人之常情，那个个都会睡觉，那就算了。但是你叹息的时间成日都说时间这么慢的，你叹息的次数是10328次。另外因为太无聊了，你想了很多无聊的东西去排解时间。还有每日用两个钟头去打麻雀，由年轻到老年你浪费了6500个小时。又用了很多时间在酒吧那里喝酒。还有你上班的时间成日都觉得，唉，偷少时间自己看看报纸啦，还有其他自己嘢啦。又或者坐在发呆吐烟圈，再不是就跟同事讲是张三李四的坏话。还有为了消磨时间，你回到家就会拉埋啲邻居啊、朋友啊，在度倾偈，无无聊聊讲八卦嘢，浪费时间。你话啦，我俾咗咁多时间你，你有冇好地利用？幸福系一个不断渴望嘅过程，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当你达到前者，就开辟通向后者嘅道路。生命是一种自我实践的过程，不是根据时间长短来计算。如果你珍惜时间，就算只是剩下一日，你都觉得非常充实。不妨想下，如果今日是生命的最后一天，你会怎样使用它？ 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 bottle，The first thing that I'd like to do is to save every day till eternity passes away, just to spend them with you. If I could make days last forever, if words could make wishes come true, I'd save every dayLike a treasure, and then again I would spend them with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 I've 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through.If I had a box just for wishes and dreams that had never come true, the box would be empty except for the memory of how they were answered by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Around enough to know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through time. I will 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分，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熄咪将我醉， 应承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冇？ 阿Joy啊，你已经做咗咧马老师背后嘅女人啦，因为咧大家觉得咧你好有用心去训练呢一个徒弟啦， 应该嘅， 应唔应该用徒弟型学生啦？ 冇咩都唔想， 同事啦， 我只不过系想帮下手啫，系可以做得啲乜嘢嘅话，我就会做。 但系从你哋有一个片段啦，喺网上啦睇到啦，即系你好好用心、好用神啊，好集中精神去训练佢啊。 几时啊？ 佢阿大佬摆咗条片。 哦，你摆咗上去。 系， 因为我觉得当下咧，你两位都好可爱。一个咧就笨拙嘅学生啦，咁样型。另一个咧就好集中精神。你拍晒台，拍台意思唔系闹佢，系打拍 打拍子。 系啊，我要俾个拍子佢。 又唔系罗兰姐嗰只拍台。 系 啊。 冇， 有啲嘅，帮到啲嘅，咁咯。 冇， 其实我喺度，我系喺度，我系喂 发泄紧，作彩发泄， 我系嬲啊， 发紧平 平啊， 系啊。今个礼拜又有秘密武器。 今个礼拜到底系咩歌咧？系咪阿发发同你？ 系啊，话 嗰只好难唱喎，嗰只。 系啊，我琴日已经开始听啦。 好， 佢有乜所谓啫？佢累咗我啫嘛，你明唔明啊？ 系 老师， 唔系对于佢嚟讲嘅话，冇嘢系难噶。 好似好劲咁， 呢个系名言啊，系咪啊？对于佢嚟讲，冇嘢系难噶，系难到我啫嘛。 案再多九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1808万人染疫，24100多人死亡。新增确诊个案创今年1月19日以嚟单日新低，事隔一个星期回落到10000宗以下。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病例回落至。新冠变异病毒株 Omicron 疫情爆发初期的水平，但是可能是受到周末检测数量减少的影响，单日新增病例出现反弹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94点，升396点，总成交金额61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6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3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175.1升11.2，恒生中国企业73.5升1.6，腾讯控股349.4升7.6，盈富基金21.32升4毫，阿里巴巴92.65升1.65，京东集团217元升8.6，比亚迪股份272元升3.4，快手71.35升2.7。李宁57元升4.35，港交所341.6升10.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925，瑞士法郎8.206，澳元5.633，加元6.177，新西兰元5.142，欧元8.436。每百日元对港元6.1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56。日经平均指数报27309点，升527点。港金报1732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04美元，卖出1859.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啦，车龙长啲，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

逢数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星期一嘅环节，我哋有 Professor 马 老师， 来自尼罗河大学，修读呢一个烂泥系。 但系扶咗上边 咧，扶咗上边系咩？ 但都会跌翻落嚟噶嘛？ 你扶咗上个峭壁，垂翻落嚟系咪？ 烂泥系 系、嗯。早晨，早晨。 早晨。 上个礼拜咧，大佬张咧就问咗个问题，就话唔使问阿贵系点解？ 系啊。咁今日我会蚀人贵啊嘛？ 唔系。咁我今日答翻个问题，然后讲下我哋嘅名字嘅一啲嘅典故。 但我记得佢好似系咪有人俾咗个来源噶啦？即系话嗰个人成日都唔做嘢嘅，唔好问佢啦。 两个讲法都有嘅。 系咪咁嗰个？ 有一个即有两种说法嘅，呢、这个清末广东有个巡抚叫柏桂，木字边， 柏桂系咪？ 柏桂， 柏桂唔系 做白色嘅白。咁咧呢、这个阿柏桂咧，佢老细咧就系两广总督阿叶明琛阿琛哥。但你咧阿柏桂做嘢咧就一般般嘅啫，咁啊乜都唔理嘅。于是啲人就啊唔使问阿桂啦，直接问佢上司啦。 系啦系啦，上次嗰个听众 就呢个一个讲法，另外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又系清末嘅，有个大奸官叫李世贵，桂林个桂，佢乜嘢坏事都做尽噶啦。咁啲人就话啊唔使问阿桂啦，实系呢个人做噶啦。 哦， 呢、这个唔使问阿桂嘅出处有两个嘅，咁、都系负面嘅。 嗯， 好啦，两位。你知唔知道你哋个名系边个改噶？ 阿爷， 屋企人， 屋企阿 爷， 唔知边个屋企人。 O K， 唔知屋企人改噶咯。 O K， 你知唔知几时要改名噶？ 咩叫几时要改？ 即系细之后咯。小朋友，原来咧以前咧就话满月前就要改名噶， 系、哦、嘛？ 系啊，满月之前。 如果唔系咧？ 会点啊？ 系啦，会 咪冇名咯？ 咁咪冇名咯？ 你知唔知 迟啲改就无故论咩？ 唔系以前系嗰个礼教系要咁尽早改， 哦嗯嗯、 一个人不能够。 其实咧，如果啲心急嘅爹哋妈咪咧，即系我有啲啦吓，照到系即系嗰个咩，已经改定 啦， 系啊，已经改噶啦， 系、 就揾师傅改添，有啲 系啊，有啲系 啊，大佬已经系啦， 系啊，系 啊，我两个小朋友都系，系 系啊， 揾、 啊、 师傅改噶， 系啊，师傅改噶，系啊， 好个名字，名字个名。拆开嚟系两个咩字啊？ 直字同埋个口字。 嗯，大老张咧，你觉得系咪直字同口字啊？ 应该系啊， 名字个名啊嘛， 系 咯，直阳个直啊嘛， 冇错啦。 系 咁，点解个名系由直同埋口合成嘅咧？大家有冇谂过啊？ 直字啊，直阳个直， 系啊， 直， 即系点解一个人会有名咧？原来同呢度都有关嘅。 嗯， 直阳系乜嘢啊？ 太阳， 代表咩？ 无限好，太阳。 夕阳 无限 好，夕阳咯， 即系 代表 圆结系咪啊？ 天黑， 天黑， 天黑， 代表天黑。口又代表咩咧？ 讲嘢啊，叫出口啊， 系系啦。 咁而 以前咧，点解会有名咧？就系因为古时咧冇街灯啊，黑掹掹啊。如果诶喺街撞到大佬张咧，你睇唔到佢啊，你要嗌佢啊，所以咧。每个人都要有 个，你都见唔到佢，你点嗌佢啊？ 咁日头咧，日头咧， 日头你见到你啊嘛？ 就咁，喂咁啊？ 喂，咪冇礼貌咯？ 唔系，咁你日头你都要叫个名噶？ 唔系呢个意思咧，就系、是、夜晚嚟嘅，因为为咗防止夜晚大家又见唔到，又认唔到对方，于是咧就叫名啦。 见唔到点叫咧？嗬，其实 我头先咪问咗呢个问题啦，你都见唔到佢，你都唔知嗰个系边个。 有时有啲月色朦朦胧胧，咦？前面嗰条友系边个咧？ 系啦，想搞清楚嗰个人系边个。 张张，咁你应我啦，你唔应 我，又或者系啦，唔应你或者系唔系佢咯？ 系 咪咁嘅意思啊？ 系啊。 喂、okay, 喂， 系咁样，又要我作文就唔作啊！人老便秘啊，唔得，教你唱歌已经用晒， 影响晒，影响晒个 quota， 系啊， 功能受损。 嗱，名嘅意思就系咁嚟噶啦，即系其中一个说法系啦，说文解字就话，因为咧以前咧古代咧，因为黑掹掹嘅夜晚系啦，又惊唔认得佢啊，诸如此类，于是咧个直咧其实系月亮嚟嘅。 其实咧，阿老师啊，嗱讲又讲咧，中国人改名咧好多咧，其实咧系会有一啲嘅意思包含咗里边，譬如话嗰啲咩大子啊。大子喎，即系 大 体啊， 佢大细 佬 啊， 系啊，系啊，即系好多呢啲嘅意思啊。譬如 有啲愿望喺度 嘅，我个名都有意思噶嘛。其实 你知唔知个张字我话过俾你听？ 龙张之起嘛， 唔系张系有意思嘅。 张佢嗰个章 系啊， 因为有 两个， 有我个有黄字边嘛。 啊、 但系如果你讲文章，个章系冇黄字边噶嘛？你讲边个？ 梗係有黃字邊 嗰 個啦，你嗰、 那 個 咁係咩意思啊？ 張有意思咁講過俾你聽啊，你又唔記得咯？ 你記唔記得啊？ 張張你一軍， 唔係龍，我就係記得龍章之起啫嘛。 我哋就一路講緊喎。 個張 你講過㗎，係你 張嘅意思咧，就係、是、半條靚嘅蛹。 半條靚 靚嘅蛹啊？ 點解 蛹 係 半條嘅？ 你半條仲有半條， 有另外半條喺邊？ 係去邊啊？嗰半條 喺另外一個張度咯。 我得半条咁惨， 张张啦， 系啦， 我 龙 张 就 打嚟， 龙张就系因为有一条鱼，所以 有半条鱼 生仔， 我仲要 龙条鱼， 就龙张咯，龙嗰条鱼咯， 系啊， 嗰条鱼就系咁嘅意思，系嘛？ 牙系乜嘢啊？我讲俾你听， 女咯，龙 牙，龙 牙之起啊嘛， 系咩意思啊？ 瓦顶上面嗰啲瓦， 唔系唔关事。女仔你要同女仔嘅嘢有联系先得嘅。女仔系乜嘢啊？瓦 瓦， 嗯， 女仔系乜嘢？你讲嘅系咩器官？定系讲紧乜嘢？ 我谂唔系啦， 我唔明你 即系呢个瓦字系肯定系同女孩子有相关嘅。 瓦同牙有关？ 牙牙牙， 我知啊，系咪同牙齿有关啊？ 系女仔独有嘅， 嗯， 女仔独有嘅， 系咪首饰啊？ 讲唔讲得到噶？ 梗系讲得到啦， 得噶系嘛？哦 ，OK， 系织布嘅嘢，织布嘅一个 器皿 嘅 part， 其中嘅 part 就系龙牙 啦， 系啦。咁啊，个鱼字我都解释过俾你听， 系啊，我唔记得啦。 靓咁解， 完全都唔啱。唔系呢个，只不过系代表就系你屋企人嘅愿望啫，但系未必达成噶嘛，系咪？ 丽锐系咪即系靓咁解？ 系啊， 个丽字唔系嘅，因为个丽字系个辈分。因为如果系啲大家族咧，大家知唔知噶？系啊，佢哋会有一个对联嘅。 我 屋 企 就 系 有个对联嘅。咁跟住咧，佢有个对联嘅。咁就个对联就系，总之嘅就系嗰啲辈分就系一个一个字咁样排落去咯。 嗯， 系啊，广字辈啊，丽字辈啊，咁样就系一辈一辈。丽 咩？丽咩？丽咩？ 系啦，男仔就系又唔知系上联嘅，女仔嘅就系一个下联。 我屋企就咩章咩章咩章四个咯， 我就 系 中 间 嗰 个 字咯。 系啊，你堂哥哥都系个章。 系啊，达佢系个国。阿健啊 ，sorry， 建啊， 系达继建国，我 系 我系继， 又 系 啲高层嚟嘅，好巴闭。 因为当时你系你上司嚟啊嘛，佢系可唔可以咁话？ 可以，佢教过我噶， 系 佢教过我编剧噶，好犀利噶。 点解你咁嘅？又冇嘢， 掹完呢边掹嗰边， 你睇下你自己就知啦。 我点啊？ 我教你，你咪一样咁样。 你教我乜嘢啊？ 唔系佢意思又。点解你会唔记得晒啲嘢？跟住佢话我咪教你，你咪唔记得晒。 系啊， 我明你两位嘅。 系啊，你话我啊嘛。 嗯， 你系都要话我啊嘛。 唔紧要，系啊。咁你咪话翻我咯。 咦，有啲火气喎。 咁咪公平咯。 佢熄啲火先。 佢又泼火啊！真啊。 佢点会泼熄啲火？佢点会泼我哋大火？ 冇错啦，你咁衰格嘅好。嗱，名大家都要有噶啦，系咁名字字又系乜嘢咧？ 嗯。写出嚟嘅字咯，即系唔系嗌，系写出嚟。 以前如果系翻学咧，你系唔用你自己个真名嘅，咁所以咧就要有一个字啦。 系啊，男仔就会有字，跟住仲有个号添。 冇错， 你有冇第二啲名啊？ 有 花名咯。 啊，你有咩个咩名啊？ 靓仔。 哦 ，OK。 我唔信咯。 我真系想赶佢出去， 我都觉得系。今日你咁样 离晒谱， 唔知点样解释嗰个感觉。 你不如申请退学啦，我唔想教你。 我唔走 啦。咁你有冇鱼鱼名有冇啊？ 鱼名有。 鱼名系乜嘢？阿 B 啊？点解啊 ？B B 啊？因为我系咁多个里面最细个。 嗯， 系啊，所以我大哥系会叫我阿 B 嘅。 嗯， 我觉得好亲切噶。 系 啊吓，但系好少人知道咯。 即系屋企人哥哥先叫你啫， 系啦， 冇 错冇错， 即系长辈啦。 唔系净系兄弟姊妹会嗌我呢个乳名， 我哋都有噶。 你有咩 乳 名？你叫咩乳名？ 你叫咩？ 我好似以前有姑婆就叫我狗仔，狗仔， 啊狗仔啊， 系 啊， 有咩 狗仔啊？ 叫狗仔， 我谂系多数都系咁啊，叫啲好 比较 粗生粗 样，系冇错， 等你希望天生天养嗰啲。 咁你有冇乳名啊？ 我有，不过话俾你，你一实会笑我嘅，所以我唔讲。 讲啦，惊咩啫？ 嗱，你唔好笑，笑都唔准笑，少少声都唔 笑就死。 咁又冇， 咁系咪一定会 鬼？咁又 O K 嗱，我保证唔笑。 听众都唔准笑啊！哎呀，笑啊死啊！ 剁佢啊嗱，三二一， 讲 沙捞猪。 沙捞猪点解啊？ 唔知啊， 唔知啊， 我唔知啊，啲长辈咁叫啊。 沙捞猪啊？诶，咁你系咩乡下？会唔会系同乡下嗰啲名有关噶？ 我唔知啊。 哦， 我嗰时咁细，我点知啫？ 啲沙捞住啲猪。 唔系沙捞猪，我未听过。 我真系唔知沙捞猪系嘛？ 系啊，即系譬如话你话马骝仔啊嗰啲人听过。 系啊，马骝仔啊。 猪真系 狗仔真系比较多嘅。 多多人叫狗仔啊。系啊，狗仔系因为佢觉得 粗生粗养。 冇错啦，希望你养得大咁解啫。但系沙捞猪我真系未听过。嗱，仲有一个名。叫做訓名，訓係訓訓話個訓， 訓話訓 嚇，訓話訓。跟住仲有 邊個叫邊個㗎？ 訓嗱，其實咧名一般咧就係長輩叫你就叫名嘅，平輩嗰啲人咧就唔叫你嘅名嘅，就叫你嘅字嘅，嚇。 因為我記得嘅就係嗰陣時你讀啊嘛，就係孔子名丘字仲尼啊嘛，英文名叫 Johnny 啊嘛，係 啊。 你知唔知乜就有字有名？ 你讲开孔子，即系我真系好彩，我饱读诗书啫。 佢又系你个 friend 啊？你同孔子 friend 啲定我同老子 friend 啲？ 孔子 系啊，佢同曾子 friend 啲，同曾子 friend 好多。 庄子都 OK 喎。 系。你知唔知啊？孔子点解做阿丘啊？丘系山丘啊，丘 系啊，我知啊。 嗱呢个咧。是跟他的身体的特征有关 的。好犀利。 身体是山丘。 是山丘的。 不是一地。某一道。你估 有某道有山丘。 是啊，有个小丘丘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的头。 是啦。 额头。 是啦额头。因为以前人改名呢都是会看回你的特征啊。好像你 叫。所以你咪应该叫长面咯。 是啊。 long face。 是啊。 人哋有个牌子叫北，你应该叫，其实你出一啲运动足叫 long face， 标都有啊，标都有个 long long 五， 咁啊， 系咪所有 long 人都系你专责？ 咁咩嘢同学就叫你 long face， 咩嘢 long long？ 哇！ 乜嘢浪浪？ 你咩叫马浪浪？ 浪浪嘛！ 出一系列嘅 浪浪嘛系列， 都系俾一啲好长面嘅人用嘅，例如电话。你其实有时会 仲有口罩，仲有口罩， 口罩， 仲有口罩。 你会唔会其实讲嘢需要？即系用电话讲嘢，你系需要拎 上下上下移动，上下 移动。 喂喂，系啊系啊，喂喂。 你块面咁长， 咁 long 礼 ，long 礼系咩咧？长嘅礼。 其实 long 礼呢句说话有冇得解释嘅咧？嗬，点解 long 礼 嘅个礼字？ 我唔知，但系 你又话你饱读诗书嘅， 系。 你下次话俾我听，点解叫浪礼喎？ 喂，好正啊！你仲可以去主持玩嘴揈浪浪， 啊唔得啦！ 玩嘴揈浪浪，哦，原来你搞嘅，咁就明啦。由美莲浪浪带嚟嘅玩嘴揈浪浪，主持人马浪浪。 我一个在途上，尽显荒凉。似飞了的神侠，慢了半响，曾经千夫赞赏，如今要吃败仗。残忍的真相，即使牵强，亦叫真相。那天与万能侠并肩的磁场，已失散的同伴另有理想，如今奔走远方，没有事太动向。无言的我就似在隔阂中搔痒，我是悍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是今天仿佛只走到错的方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历遍风霜，现时风霜，忘我走将勉强，只可轻轻地开到一扇窗。 日磨舌同像，亦有妄想，常担一边养伤，但我仍有倔强，常常心痒，为震撼自制我阵样。我是悍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是今天只想找一个对的方向，声音哼唱，今天清清楚楚那气象，仍然在坚守，要见尽真相。是不求不死的理想，随着心飘扬，继续去唱，终于被风里满天翱翔，力量超强，今天都可以看到方向，声音哼唱，今天清清楚楚那气象，仍然在坚守，创我另一张。 今日淑女关注咗讲乜嘢啊？淑女 要留住男人个胃。 哇！咦我就睇下 Yoyo 有冇本事留我个胃啊？佢会唔会留我个胃？ 梗系有啦，佢系唔会留你 嘅。咁就密切留意啦。 走啦！ 好，32度气温啦，我哋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正系北京嘅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上午大约10:00乘坐座驾离开入住嘅钓鱼台国宾馆，预料将会获颁国务院令，任命为香港特区政府第6任行政长官，之后获国家领导人接见。据了解，国家领导人将会分别在上午和下午接见李家超。李家超在上个星期六抵达北京期间接受闭环管理，他将会在明日返港交代今次行程。政府完成观塘翠屏北村翠如楼的围封强检，813人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另外，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392户，当中72户没有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说，根据防疫规定，顾客在酒吧内除了饮食，其他时间包括离开座位都要戴口罩。至于戴着口罩跳舞是不是可以，他说较难界定。他相信大約有10%酒吧有駐場 DJ 播音樂，較多集中在中環。梁立仁在一個電台節目說，對於 DJ 打碟是不是屬於現場表演是不同角度問題，認為現行相關規定有灰色地帶，但他認為如果有 DJ 駐場就應該跟足防疫規定，包括戴好口罩和保持適當距離。梁立仁又说，根据现行法例，酒吧如果容许顾客在场跳舞，要另外申请牌照，在场内划分出跳舞的区域，但现时已经很少酒吧会申请相关牌照，亦都不会刻意划出跳舞区。尼泊尔军方表示， 已經找到昨日失聯的客機殘骸，未有公布機上人員的消息和其他細節。軍方在社交網站發布一張出事現場的航拍照片，部分飛機部件散落在山坡。這一架隸屬尼泊爾塔拉航空公司的客機載有22人，包括19名乘客和3名機組人員，乘客有幾名外國人。當地星期日早上，客機從西部城鎮博克拉起飛，原定飛去穆斯唐縣佐姆索姆，但起飛無奈之後失去聯絡。搜救人員過去一日分別乘搭直升機和徒步在西部偏遠山區搜索，由於天氣惡劣，昨晚暫停搜索到今早恢復。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71%，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068点，升378点，总成交金额68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74点，升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75.1，升11.2；恒生中国企业73.38，升1.48；腾讯控股348.8，升7蚊；盈富基金21.28，升3.6；阿里巴巴92.7，升1.7；京东集团217蚊，升8.6；比亚迪股份272蚊，升3.4；快手71.25，升2.7；港交所340蚊，升9.2。李宁57蚊，升4.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03，瑞士法郎0.957，加元1.271，人民币6.671，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05点，升523点。港金报1740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94美元，卖出1858.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消化紧，排到去过咗景隆街少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就去到佛光街桥底，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因為渠務急修的關係，元朗安樂路去水邊圍村方向，跟住環洲路的中快線咧，而家封閉緊，駕駛人士淨係可以用慢線行車。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大角咀櫻桃街小隧道去維港灣方向。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欢迎嚟到深宵多元音乐空间。无论你身在世界边个角落，无论你呢一刻做紧啲乜嘢，我哋每晚都预备咗一个以你嘅音乐口味为依归。4小时嘅多元音乐空间，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每晚深宵2点至清晨6点。 刘佩龙、岑亮、曾洁莹， 同你一齐分享一个融汇中外音乐嘅听觉乐园。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今朝咧就有曾经短暂时间雷暴警告，咁啊冇咗噶啦。不过而家又有另外一种警告，叫酷热天气警告。 点啊？ 那个气温已经飙升到32度噶啦吓，咁啊相信12点咧阳光再猛烈啲啊，可能再会升到啲啲吓。咁啊相对湿度68%吓，咁啊星期一《风骚快活人》咧会讲下电影电视。 Yes， 哇，正啊， 好。 咁最近咧，我睇咗一套咧日本嘅片集啦，咁我未睇晒嘅，睇咗少少啦。个名咧叫《过度保护的加瑞子》，加瑞子系个日本女仔名， 个名嚟嘅。 即係話過度保護的，咁大家聽個名字都知道講咩啦，就係講一個咧大學四年班畢業噶啦，就嚟畢業啦。咁咧佢自細咧由好細開始咧，媽媽咧對佢非常保護嘅， 咩都唔識。 舉個例係啦，咁佢可以揾工啦嘛，咁咧佢係揾咗好多份都唔得。咁咧一開嗰套戲就講佢喺度練習見工啦，咁佢媽媽就問。点解你要嚟见呢份工啊？ 即系佢阿妈 in 佢， 系啦，佢阿妈佢阿妈练习 in 佢， 练习紧佢。点解要见工啊？嗱，应该咁讲，嗱咁讲一次，你讲一次啊，咁样哦。第二条问题咯，你觉得乜乜乜啊？咁佢又唔识答，阿妈又教佢啦，咁 样， 即系代表住咧，阿妈咧由细到大咧，叫做贴身照顾啦， 妈宝啊， 系啦，跟住阿爸就放工啦。阿爸咧就喺呢个故事里边扮演一个 narrator， 经常喺度讲。嗱，我老婆平時又咁樣，唉，我見到我女，我都有時咧，我都覺得即係咁樣。其實佢就唔係好贊成個阿媽咁保護嘅，但係佢唔敢出聲。好啦，咁呢個女仔有一日喺大學嗰度，佢未完全畢業啊，仲要翻嘅，喺個 canteen 咧，有個男仔坐喺個隔離，哇！你三餸一湯，幾個 lunch box 喎，你整咁多嘢食嘅？唔係啊，阿媽整㗎。阿媽，你大學四年班仲阿媽幫你整，跟住再望下佢側邊有個地圖。点解个地图嘅？系啊，我后日见工，阿妈惊我唔识路啊，整咗个地图啊，即系喺我屋企咁行咁行，坐咩车？ 都几写实，我觉得英文有好多啲而家啲呢个 generation 就去到噶啦，咁样。嗰个同学就话啦，那个男仔嚟嘅，好唔客气话。日本就有呢啲咁嘅過度縱壞嘅細路仔咧，先搞到經濟咁。 我唔知日本， 佢因為佢 日本仔， 日本戲嚟啊嘛。 好 啦，咁佢好唔開心啦，翻去同阿媽：阿媽，有人咁講啊！咁我阿媽聽，唔好理佢。好啦，阿爸翻到嚟做咩啊？唔開心啊！咁阿媽又重複咯：，佢個不知所謂嘅同學咧，話佢過度縱我，所以咧搞到日本都咁樣。阿爸心谂，终于有人知道个真相。阿爸本来即系 反胃啦， 不如我就借呢个机会同佢讲下人生道理。咁啊，走到埋阿女啊，其实关于你嗰个同学，跟住个女咧好无知咁望住，做咩啊？你想讲咩啊？阿爸谂咗一阵话。唔使理佢，唔使理佢，唔敢讲。 梗系啦， 跟住拧住面，我依个老豆真系冇用。点解唔将个真相话俾佢听咧？咁样就系讲呢个女仔系啦，即系点样系一个过度保护啦。譬如话佢阿妈仍然系每日，虽然大学四年班都系车佢翻学啦，接佢放学啦， 哎呀， 教晒佢所有嘢，同埋有一幕咧讲佢阿妈，我见工咧着咩衫啊？呢件定呢件？我作唔到决定。阿妈话梗系呢件啦。阿爸喺身边谂。如果冇阿媽咧，佢就揀唔到衫嘅。 即係咁咯，即係 真係要放手啊！ 係啦，咁同埋佢哋平時咧食完飯咧係睇咩咧？唔係睇電視，係睇翻呢個女一打開櫃桶咧，由佢出世到佢讀書咧，所有啲錄影帶啊、嗰啲碟啊、嗰啲 有睇啊！ 不如今日我哋睇你三歲。跳舞嗰餅帶咧，咁樣就睇翻佢喺幼稚園跳舞咁，即係佢迷戀佢細個嘅時候咧。 佢阿媽 係啊， 係咪啊？ 每一晚都要睇 長大， 係啊，每一晚都要睇翻佢細個啊，喺幼稚園表演啊，喺泳池游水，媽咪媽咪嗰啲咧，仲要迷戀，仲要睇翻嗰啲帶啊。 嗯， 咁所以就係我覺得幾得意啊！即係後來講呢個女仔點樣點樣。嗰、那個男同學咧，擎天窒佢嗰個咧、 嗯， 我估後來會有一段感情史， 但 我未睇曬， 我想咗佢就改變咗佢啦， 搣咗佢張地圖，搣爛佢， 係、嗯、啦，咁亦都唔再劇透啦。咁大家有興趣嚟睇下呢個喺、日本，咁你講得啱嘅，我諗唔淨止日本，好多地方都有好多好過度保護嘅小朋友嚇，同埋嗰頭先所講，雖然你可能覺得好誇張。但系我相信都系真嘅，即系有啲哦，拣咩衫好啊，妈咪，我讲咩啊，面试，我曾经听过咧，有啲朋友讲翻嚟嘅新消息咧，就系话，哇，有个新人咧翻咗一日唔做，跟住系佢阿妈打嚟话唔做， 系啊， 阿妈话，喂，太辛苦啦，你哋俾咁多嘢我仔，佢唔做啦， 阿妈打嚟辞工啊， 系啊，阿妈打嚟辞工， 见工就阿妈陪佢， 你都听过呢啲古仔啊？ 有，阿妈同佢一齐去见工啦，跟住佢就阿妈打电话嚟，我就太辛苦啦，我仔唔 太多嘢做啦， 系啊， 佢唔会做 嘅，我个仔唔。 系啊， 真系咁嘅家长，其实真系醒觉一下啦。 嗯， 系啦， 同埋我觉得其实真系要噶，就算你话唔好话见唔见工啦，我觉得而家普遍上见到啲人咧，系连自己照顾自己都唔识嘅， 系、 即系其实佢哋系冇自理嘅能力噶咯。 系 啊，煲水唔识啦，煮嘢食唔识啦，其实呢啲我都系基本嚟噶。如果你话佢而家即系喺你嘅护荫之下，佢咩都唔识，到第时佢真系要组织家庭嘅时候咧，照顾佢个另外嗰半就辛苦啦， 辛苦啦， 嗰、个都未必识照顾佢咧。两个都不懂照顾， 咪就系咯， 系啊， 咁所以就我觉得呢一个系真系必须要上嘅一课，系咪？ 要啊要啊， 起码要识得照顾自己， 啊、 你先至会识得照顾其他人，包括就系你翻工嘅时候应该要点样做呢样嘢嘅话，我觉得系唔可以断嘅。 系、啊， 不过男仔讲翻一句就系点解会窒佢咧？一个男仔系嗰啲咧，一路翻学一路送 pizza 嗰啲，即系自 给自足，呢啲 自给自足嗰啲。咁有一日送 pizza 咧，就去到嗰個花園，咦，見到個女同學喎、咦，你生日嚟今日？係啊，今日我婆婆同我慶祝，聽日咧就我爺爺嫲嫲同我慶祝，後日咧就我媽咪同我慶祝，跟住話。你个屋企冇嘢系嘛？生嘢做三次 咪咯， 即系咁样。但系系嘅，我谂香港好多四大长老嘛，呢两个长老同你庆祝一日，嗰两个长老庆祝一日，阿爸阿妈同你庆祝一日。咁樣咯，但係呢啲真係你話笑得嚟又要笑真實嘅。 冇錯，其實係咪真係千金難買少年窮咧、有時我會寧願嘅就係細細個嘅時候，係 啦， 佢捱下佢就會知道其實個世界唔係咁樣嘅， 係 嘛？即係亦都會成熟啲，同埋識得照顧人咯。當然我哋未必真係需要一定要咁樣嘅環境之後會成長，但係我會覺得嘅就做爹哋媽咪嘅係好有呢方面嘅責任。 冇錯，絕對 係。你應該係要令到佢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先至得。就正如就唔我又反而覺得個頭先我一路聽你阿大佬喺度講緊嘅，我覺得個主角其實唔係嗰個女仔，個主角應該係媽媽，係咪啊？個媽媽係影響到佢咁樣，可以第二條線嘅，其實就講佢點解佢會搞成咁樣嚇？佢一定有原因嘅，唔即係唔想自己個女大個啊，係嘛？就咁樣咯，係咪？好啦，咁你講完呢一套，我就來自日本嘅電影啦，嘛呢個係電視劇 片集， 係啦。我而家要講嘅就係一套咧來自伊朗嘅電影啦，因為其實上兩個禮拜我發覺。就是、你將嗰條線扯得好高啊，係、嘛？又有呢兩個電影，又有呢個西班牙，唔係芬蘭嘅電影啊？ 唔係芬蘭，一陣就芬蘭。 係啦，一陣間就會有芬蘭嘅電影啦。所以其實我都覺得 芬蘭肉啊， 講完。 芬蘭肉同阿啷同阿啷啷啷啷 芬蘭肉係嘛？ 啷啷芬蘭肉， 梁先生 長面芬蘭肉。 你話我唔緊要，你話到呢個節目，你話到呢個廣大嘅聽眾 ，cheap 曬嘛？ 係啊， 我近得你多啊，冇辦法。我自我檢討咗。 我哋想你做一系列嘅生意啊嘛。咁有咩有幾 差啊？啷啷系列 ，OK。 好啦，跟住我想講嘅呢一套咧，就喺2020年咧，其實都已經係兩年前噶啦，有一套嘅伊朗電影啊嚇，由四個獨立嘅故仔要組成嘅，咁就叫做咧《惡與他們的距離》，英文就叫做 There's No Evil。咁其實咧就講緊嘅就係啲故仔咧，其實我覺得真係沉重嘅，我哋比較少見嘅，咁係講緊一啲嘅死刑。 執行者的故事、 哎、哇， 四個獨立的故事，其實你一聽個名字你已經覺得就是、嗯、哇你真的需要一些耐性啦、嗯、如果大家有看開的就是可能伊朗的電影你都會知道他們的拍攝手法其實呢、嗯、是沒有什麼很多的很花巧的東西 的 好 raw 嘅，同埋佢就係線性咁樣發展嘅話咧、嗯，其實你係需要一啲嘅時間去慢慢去攆佢裡面啲嘢嘅，就唔係話好好好簡單，即係佢講個故事或者講曬出嚟，未必係你明白我講咩？ 同埋要認下佢哋啲人啊，因為啲。真系啊， 因为你唔认得佢啲人啊嘛，差唔多样，你觉得差唔多样 系 啊，中东人个个男士有针 须 啊，女士有头巾啊， 冇错啦、 啊。 所以其实佢讲得啱嘅，如果你睇开呢啲电影，你要认人嘅， 要认人。 同埋嗰啲名咧，无罕默德咧，可能有几个无罕默德。 个个都系咁啊，系啊， 系。 冇错啊，导演咧就系无罕默德拉素罗夫啊吓，咁啊佢咧就讲紧话，其实咧大家都未必会好清楚就系伊朗呢个地方。咁、嗯、其实佢就系每年。伊朗的死刑處決是以百計的，亦都係有好多好多好多嘅即係 case 啦。咁而執行者咧，往往係一啲就係強制會係服役嘅一啲嘅普通嘅士兵。OK， 咁、 嗯、 其實咧，你要點做呢係咪？若果即係你要做呢一樣嘢嘅話， 係冇講佢哋嘅死刑係點樣執行？ 有啊， 係 就係、 是、 有啊， 定係咩啊？定係 唔劇透啦？ 藥啊！ 嗱、嗯嗯，我先要講講四個故仔先，分別咧就叫做第一個故仔就叫做《那裡沒有惡魔》，第二個故仔叫做《他說你做得到》，第三個故仔生日。第四个故仔吻我， 哇！ 你系咪觉得呢啲名嘅就你完全谂唔到，哇！究竟佢个会讲啲咩嘢啊？ 系啊， 所以 好吸引啊， 好吸引嘅。咁当然有啲系会比较容易入口，有啲系比较难消化啦、 嗯、 吓。 明白。 先讲讲第一个故仔咧，因为佢令到我觉得嘅就系、是、哇，我唞唔到气啊、 嗯， 反而系第一个故事。好犀利！一开头嘅时候咧，就揸住架车。走，那個人放工，一個男人，一個中年大叔，他放工，回到家，全程跟拍他的就是怎樣去跟個老婆買東西啊、嗯、怎樣去湊個女放學啊， 家庭主婦，男人啊， 沒錯、嗯、他們去吃飯啊，家庭日常啊，聊天啊，閒話家常，我一路看的時候，我一路去問我覺得搞什麼啊、嗯点解会讲呢一套咁样嘅名嘅电影，但系会拍呢啲咁嘅嘢？ 即系呢个铺排嚟嘅，应该系 冇错。 即系个 after work 都系个正常嘅普通嘅男人， 冇错，即系非常聪明。咁佢就系话吓，一个普通嘅一个正常嘅男人嘅话，我有咩好睇啊、 嗯？ 外妻外女 ，OK， 好、嗯、锡个女嘅，亦都好锡自己嘅妻子嘅。好啦，到最后尾嘅时候，夜晚黑，成件事就转变啦。到个夜晚黑嘅时候嘅话咧，啲女瞓都瞓觉咯噃，个妻子瞓觉咯，夜晚黑佢要翻工啦。又再揸翻即係開頭嘅時候套電影嘅開頭，佢咪就係放工架車喺度喺個停車場度喺度兜彎，佢又再揸翻呢條路翻工啦。咁你知道就誒佢翻工嘅喎，佢做乜嘢咧？原來佢係一個死刑執行者。 哇！ 但夜晚執行嘅， 嗯， 應該係咪天光咧？臨天光。 夜晚。 真係夜晚。 夜晚。佢翻到去嘅時候嘅話，其實就係好簡單嘅，做幾個動作，嗯、跟住砰一聲，佢就嚇，原來。一個咁樣嘅即係愛妻愛女嘅中年大叔，原來佢係一個、 嗯、死神 刽子手啊！ 但 係 佢平時就係佢係一個普通人咯。係 嘅， 我覺得好震撼。你係要去到最後尾嗰一下，你先知道、啊、原來佢係做呢啲嘢。 嗯， 我好 跟住就哇個心抽一抽，咁跟住佢就撲一聲去第二個故仔啦。 嗯， 系啊，四个独立故事，我唔讲太多啦，因为其实佢各有各嘅唔同嘅一啲即系里面嘅人性嘅刻画啦、 嗯， 又或者系一啲即系好沉重嘅议题啦，咁就大家请睇。 其实我觉得咧，嗱，刽子手当然系好大压力嘅一种嘅职业啦，但系嗰阵时都睇过一啲文章咧，讲及某啲嘅爱护动物嘅兽医啊，或者一啲工作人员咧、 嗯， 每一日被逼或者工作上需要咧，都要完结一啲小动物嘅生命咧，对于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心理嘅折磨嚟嘅，即系因为其实可能佢做呢份工作就中意小动物，嗯、但系亦都好讽刺地，佢每日可能就要终结一啲小动物嘅生命。嗰样嘢对于佢嚟讲，可能系每一次做都心痛，每一次做都心痛，但每日都要做。 冇错，就系要你拣，即系有时你可能你就是、你要救啲小动物，但系你又唔 救 咁多， 系 啦， 你 于 是 喺中间， 于是咧你就喺嗰度拣，每日要拣一啲出嚟。咁、 嗯、 每次你一拣中咧，你就等于好似一个死神， 嗯， 系咪？ 嗯， 即系决定咗嗰日佢就要完啦咁、嗯、样。我觉得系。 亦都令到你就算聽呢啲新聞，你都覺得好唔舒服。 我哋有一次我直頭唔係聽呢個新聞添，我都我有冇講過？我有一個朋友嘅就係因為好中意動物，跟住佢就入咗去一啲類似咁樣嘅一啲機構，跟住有一次佢打電話嚟同我嚎哭，佢同我講，咁佢叫我姐姐嘅，佢話姐姐，我真係頂唔順啊！我話咩事啊？你唔係好開心咩？而家咪做咗呢一間機構裡面嘅乜乜乜？佢就係話原來唔係咁簡單嘅，有時我都係好似覺得嘅就係我要做一個嘅就係我係個 God 啊，當然唔係可以用神嚟去同佢去講呢樣嘢。佢話因為我每一日我就要攞住本簿要去決定嘅就係呢只狗留唔留，呢只狗又唔留，呢只貓要唔要，呢只貓會唔會人道毀滅？ 即係所有生命由佢主宰。 因為個 channel 太細啦，咁每一次嘅話，其實你差唔多嘅話咧，其實佢哋都有個時限嘅。譬如我可能嘅就係新收翻嚟嗰啲狗仔或者係貓仔，佢可以俾佢嘅就係兩個星期、一個月，我唔記得咗啦，已經實際嘅時間。咁如果有人領養，當然係最好啦。如果冇嘅話咧，佢就係要做呢一件事， 都係佢職責之一，佢唔可以 職責之一，冇錯，因為佢要空咗啲 channel 出嚟嘅話，你要再收一啲貓、收一啲狗。 聽呢啲嚟， 所以其實佢就話崩潰，佢就話我估唔到嘅就我入嚟呢個機構就係要我做呢啲嘢咯。咁、但係你係必須要去做嘅事嘅話，當係咁樣嘅時候嘅話，你點抉擇咧？係咪？你點揀咧？ 係頭先咧，你講嗰個死刑咧，我補充翻少少先。我曾經咧喺 TVB 咧做過一個好耐之前咧做一個節目，就係、是、香港倒後鏡，其中一集咧就講香港嘅死刑。嗰集我真係好 唔舒服， 到而家我都仲喺度歷歷在目。之前一晚就會俾啲嘢嗰個反食，最拉屎嘅啦，仲有一支煙仔添。第二朝， 如果佢唔吸煙咧，唔得，一定要吸。 死啦！ 死啦！ 而家 梗系玩掉，系今日玩嘢，一定要吸成包，冇啦 Sir， 我唔食都食，最后一日 你当做 嘢细马细，咩都要试下。对唔住，我哋唔应该咁样。 O K， 继续 翻嚟， 跟住咧去到朝头早五六点。 好衰啊，大佬你 就带佢去啦。佢话咧， 系 啦， 我就记得系林天光 访问翻啲林天光啲人咧，即系嗰啲肉卒啦，有啲仲系好老，六十年代拉屎尾嘅周日死刑，当年啊吓，因为有啲犯咧已经 行唔到嘛， 行唔到啦， 系啊，惊 咧就禁啦， 系啊。 然后点样执行咧？就系、是、还手死刑嗰时候、就响个颈， 唔使讲， 唔使讲， 跟住就 成个我觉得咧。真係唔好做壞事，我覺得好唔舒服。我淨係聽同埋做咗一個即係復刻版嘅嗰個刑具咧，哇！我真係覺得好震撼。 有套嘢叫《三郎案》定唔知咩，裏面有拍到類似呢啲咁嘅場面。 明白。好，到我今日介紹我嘅電影啦，《邂逅於六號車廂》係一個芬蘭嘅電影嚟。呢個係舊年 愛情片， 愛情片 舊年嘅， 舊年嘅，亦都係提名呢個奧斯卡外語片嘅。咁佢嘅故事讲翻九十年代，有一个芬兰嘅女仔，就喺莫斯科度读考古学嘅。 系咪叫德兴？ 叫咩啊？ 你 咩 话？冇 啊？德咩啊？ 德兴。 兴兴啊！阿长长， 拉佢出去啊！不如 我今晚带你去嗱，你真系谷到你。 系啊，带你出车厢啊！ 阿猪仔， 沙捞猪，沙捞猪真系好乞人憎，真系叫人世鬼大嘅。 系啦， 多谢阿 Ben 嘅提供啊！你 系 继续。 咁佢就喺九十年代，佢就喺莫斯科读书嘅。而呢个女仔女主角，佢亦都系莫斯科有一个女朋友嘅。即係兩個都係要好嘅女朋友，女性朋友。咁佢呢個後來感情出現問題，咁、那個女主角咧就想去到一個地方叫做莫曼斯克，就喺、是、北極，差唔多去到北極，因為最盡頭咧就係芬蘭同埋俄羅斯接壤嘅一個邊境嚟嘅。佢就要坐火車去，嗰陣時冇手 去做咩啊？ 佢想睇岩畫。一個萬年歷史嘅岩畫，原來就係一啲岩石上嘅一啲畫嚟嘅。咁、那個女仔唔同佢，佢係自己去，然後坐火車坐幾日幾夜嘅。咁佢就買一個二等嘅位置，就係、是、一個卡，兩個人瞓嘅。嗰、那個咧即係比較貴啲啦。而同佢同卡係一個產青頭嘅一個男仔礦工嚟嘅。起初兩個大家都話喺。敵視嘅， 你睇我唔順眼，我睇你唔 係啦。個女仔又覺得佢哇，你咁麻煩㗎，咁污糟邋遢。咁、那個男人又覺得 喂，你去嗰度做乜嘢啊？你去賣淫啊？咁樣，即係佢哋係咁嘅對白嚟嘅，然後慢慢慢慢有啲轉變，我覺得係好好睇嘅。講一對男女，因為咧原來咧響當你哋一個密閉空間得幾日時間，原來你哋嘅感情係可以好微妙嘅。我覺得係我睇完之後咧，我覺得。我有時諗下自己，我自己都試過坐火車長途嘅，我覺得啊，真係幾 咩事都冇發生，係咪？因為你，所以我就覺得究竟我發生咩事咧？ 點解我冇嘅？ 但好多電影就有嘅。 哎呀奇怪，係咪因為我個樣咧？ 唔好翻嚟啦， 小姐，我嘅名叫Long Long。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 但世界有个客期，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Don't 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you gott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相爱与浮生。当此刻已证实全城骤降温，孤独街被晨雨染上气氛，将一切变真诚，不顾忌响起了末日警报，不需理。巴鲁塔的废墟化做城堡，化尽气力在压力中跳舞，尽情奢靡。苏醒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 但世界有个限期，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Don't 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you gott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相爱与浮生。 Yeah， fall in love with you， you look so perfect。有泪收你，触更我手臂。Cause I know that， know that I feel the two， 触感每分每秒都像尘埃。I want you to hold it till the end through， 害怕你受伤，我凝望着障碍。余生我再细落变得艰难，时间都变慢。Make it alright， even though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Yeah， 余生早注定，从不想宿命，只想与你度过。 好啦，十二点钟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三十一度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我哋听完新闻财经交通消息翻嚟就会有淑女关注咗，留住 男人个胃胃胃， 食饭时间最好噶啦，听有咩好嘢介绍咯噃。 今日前往灾区视察。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以上，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下昼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95点，升397点，总成交金额72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74点，升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75.8升11.9，腾讯控股348.6升6.8，恒生中国企业73.54升1.64。盈富基金21.32升4毫，阿里巴巴93.05升2.05，京东集团218.2升9.8，比亚迪股份271.8升3.2，快手71.45升2.9，李宁57.45升4.8，港交所340.6升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927，瑞士法郎8.205，澳元5.635，加元6.179，新西兰元5.144，欧元8.4332。

一齐食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系一个境界，就好似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系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坏、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同你关注的是 留住男人的胃。好啦，多谢大家咧听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啊。讲真，有好多集咧都系有关于我哋啲女仔啊，有啲乜嘢好嘅习惯啦，淑女们有啲乜嘢咧需要咧，就系要好好地咁嚟到自己咧，就照顾得自己好啲。但系你身边嗰一件，如果你照顾得好嘅话，都系你幸福嘅来源嚟噶，啱唔啱咧？悠悠妹， 冇错。Hello， 莎拉姐， 今日咧就同阿悠悠妹咧讲下呢一个嘅话题，我觉得真系好啱嘅。留意男人的胃，你那个男人都真的 好好吃你吃我吃我煮的东西 吃你煮的东西不少啦， 挑战这个电台尺度。 我不敢尤其是有你在这里条尺度都应该会拉到很高。好了，既然是这样的话，其实你觉得重不重要呢？这件事 重要啊，是啊，即系除咗留住男人嘅心，就要留埋佢个胃咯。 先留住佢个胃之后，跟住你先可以留住佢个心啊嘛。听闻系咁讲啊嘛，俗语。即系你都承认觉得系嘅， 都会。即系譬如你喺屋企有时煮完嘢，佢食得开心，佢都会多啲翻嚟饮汤食饭啦。 又啱， 系咪先？ 系啊，好啦，咁既然系咁讲法嘅话，咁当然啦，就想问一问你啦。你会觉得嘅就系有冇啲咩嘅原则，先至可以能够咧就系保护到嘅就系男人个胃咧？有冇噶？即系有冇嗰啲咩黄金比例啊？有啲五大原则啊，或者十大戒条啊？咁有冇啲咁嘅嘢？ 咁都系嗰啲啦。你煮嘢嗰啲，你系咪讲紧煮嘢食先？ 我讲紧嘅就系你应该要点样平时照顾佢先。 O、okay, K， 平时照顾佢就喺边度啊？饭厅定系睡房？ 睡房我哋夜啲先讲。饭厅而家可以公诸同 行。咁都系嗱，即系识少少煮嘢啦，即系唔需要话好叻嘅。有时啲嘢就唔好咁过分啦。你落盐啊，落糖嗰啲唔好。太过分， 喂，又系， 系啊，真系同我哋做女人一样啦， 唔好咁重手， 冇错啦， 轻轻力系啊，拍佢一巴算啦， 做咩都要适可而止，系咪？即系落盐落糖都系啦，即系落少少先，我几试下味，咁啊唔够再落，咁如果你落得劲得滞咧，就翻唔到转头噶咯， 系啊，因为佢食咸咗啦嘛， 系啦， 即系重口味咗嘅时候咧，你都辛苦啦， 冇错啦，身体又唔好啦，对个胃又唔好啦，系咪先？咁即系恨错难返啊，到时。 即其实都是由自己可以控制到 的。啊、即所以有时很多熟女都说，哎呀，不懂煮东西，不懂煮东西很难。其实都是由小由浅入深。你煲汤就 最容易的。 喂，你没有人出世可以懂得煮饭的嘛。 是啊，嗱，一会儿就教大家熟女们煲一个养胃的汤。 哇， 是啦、啊。是啦、啊。 咁就开始先养住的就是你。 养住个男人。 养住个男人的胃。跟住就佢养你， 冇错， 又养翻佢个胃，同埋留住佢个心。 Yeah. 好啦，咁既然咧就系咁讲啦，头先我都有问到啦，有冇啲乜嘢嘅即系原则？希望佢就喺平日嘅照顾里面咧，可以令到嘅就系你身边嗰个或者系你自己啦。如果讲紧个胃嘅话，有啲乜嘢系唔应该做或者应该做嘅 咧？我哋有六大原则， 我都话你有噶啦。 Okay. 做人要有原则 ，OK？ 梗系啦， 系啦，第一样定时定量啦，尽、量啦吓，即系同埋唔好突然间暴饮暴食，呢餐食好少，下一餐又食。到话反胃咁滞啦，顶到上个喉咙咁滞，咁就唔好啦。 有咩唔好啊？咁 对个胃唔好咯，个胃习惯唔到嘛，你突然间又热情，突然间又冷淡，个人都唔舒服啦，系咪？讲到边嚟 啊？呢个讲得好好， 讲到边 一定系热情，一定系冷淡之间，系嘛？我都唔知点样着物啊。 冇错，定时定量啦，系啦。咁第二个原则就系唔好狼吞虎咽 啊！呢个真嘅， 因为要慢慢嚼。点解咧？佢系有原因嘅、 嗯， 因为你嚼嘢嘅时候咧，你个身体咧会发出一啲嗰啲消化嗰啲分泌液、去帮助你消化。 嗯、 如果你嚼得少，你吞落去咧就冇嗰啲消化液咧，就难啲消化，对个胃冇咁好啦。 咁、平均每一啖饭嘅话要嚼几多下？30下，你唔好话， 睇你个啖饭有几大咯。 又啱喎、 啊，你一汤匙吓，同埋一茶匙又唔同噶噃。 O、okay, K， 你睇下李英桃小嘴咁样嚼十下咯， 嚼多几次系咪？令到你个胃嘅话唔好话负担咁重。 系啦， 系啊，同意啊。仲有咧，食饭嘅时候嘅话咧，好似听讲话咧，应该嘅就系食就食，唔好话就系一啖水一啖饭。 好咧， 似乎咁样系会，因为我听过胡峰咁讲噶，真噶。阿苏哥同我佢话，我最唔中意嘅就系咩？有啲人咪讲啊，饮啖汤先，跟住先食饭，佢最唔好啊， 真系唔好啊， 因为会冲淡你嗰啲消化嘅胃液。佢系咁讲啊， 就系啦，就系即系食饭尽量唔好饮水，真系唔好饮水，可能真系好颈渴，眯一眯咁样咯。系啊，因为会阻咗你自己身体分泌出嚟嗰啲分泌物去消化，头先讲咗嗰啲消化液咧，去消化你啲食物， 冲走晒啲好嘢， 冇错啦，冇错啦。 仲有咧，第四个原则， 仲有就系唔好食太多烟同埋饮酒， 鬼唔知咩？ 系啊，阿妈系女人系列啦，又 系啦，冇错。即系食烟嘅话 咧，因为食烟会刺激个胃酸分泌啊。 我、呢个真系唔知 道。系啊，饮酒咧又会降低嗰个胃黏膜嘅抵抗力。 嗯哼， 所以食烟饮酒成日都话唔好唔好噶啦，中西医都系得。 但系你有冇发觉呢两样嘢咧，好似妖精咁样嘅，就永远都喺埋一齐。 就系食烟要配饮酒啊嘛，饮酒要配食烟咁。 冇错， 系啦，所以就尽量少咯，真系尽量少啦呢啲嘢。系啦，听完呢个节目之后，就大家吓开头唔知啊。知道就要跟住啦。 如果你唔做，我都冇你办法啦。 系啊，冇办法啦。 好啦，另外仲有咧，就系话瞓觉都好似听讲有关系。 瞓觉三小时之前唔好食嘢，都听好多啦，系嘛？我自己就六小时唔食嘢，瞓觉之前。系啊，因为开头嗰一个礼拜系辛苦嘅，但系一个礼拜之后咧就习惯咗，唔会肚饿噶啦。六个钟，我系六点前就食晒啲嘢噶。 哇，你耕田噶？通常有啲人咧都系 咁样 吓，夜晚六点前，夜晚六点我知， 系啊。 咁但系你之前嘅话，你都会褪前晒噶嘛啲时间。 我六点几起身咯， 朝头早六点几起身，即系耕田，系咪？ 凑住两个仔耕田，冇错啦。 OK， 咁总之系瞓觉之前嘅话，三个钟头就唔好进食，因为若果系嘅话咧，其实你会增加你自己胃部嗰个负担， 又肥咧。 因为其实坦白讲，佢都要唞噶， 系 系咪？咁你就耐唔耐，你又整啲宵夜啊咁样嘅话， 就唔好啦， 盏搞 就唔好懒温馨咁整宵夜啦。 明白。好啦，最后屘有一个咯，呢个好得意，你后加嘅， 系啊， 空肚唔好饮浓茶， 系 黎明教你啊， 唔系空肚唔好食早餐啫，佢话。我哋而家我哋淑女就同大家分享，就空肚唔好饮浓茶。嗱，浓茶已经唔系话太好噶啦，如果你再要空肚去饮好多嘅浓茶咧。你个胃咧承受唔到啊！ 太削啦，系 啊， 削胃， 冇错，所以就会伤胃， 明白 所以又唔好咯。 好啦，头先讲咗嘅有六大嘅原则嘅话咧，系会保护大家嘅胃。其实唔单止男人噶吓，女人都系一样嘅。转头翻嚟嘅话，会讲讲嘅就系话有冇一啲嘅养胃嘅汤水啦，又或者有啲咩嘅食物咧介绍俾大家嘅。转个头翻嚟再倾。停留在这分秒间，遗忘实际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退返。 错分的手该早已放开，如今日再悔改，遗憾亦不可辩改。你的好友充斥我脑海，偏偏当失去，才念旧不懂节哀。如啊，潜入跨空间里面，还原甜蜜视线，而除残破缺点，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到末人世外一起。前讲好的给不到的，我错失的，只盼亲手可挽救。那对不起，不敢讲，最终可开口。同日。 留在这分秒间，从无最新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真假。共你约定新世界抱紧，如这生命气氛，如幻象片片着真。共你度每一秒是永生，编辑多一吻，让美梦数位里重温。何近或远，仍留存这爱恋。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到无人世外，一起拥抱永久。从前讲好的给不到的我错失。世界都不必看到，以后我再虚无，只需感觉你多好。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告别全宇宙，一起拥抱。失去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对方。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悠柔主理。 继续翻嚟我哋嘅淑女关注组，除咗有莎拉姐之外嘅话咧，仲有悠悠妹啊吓，今日好鬼嘛！讲起嘅就话咧，留住男人嘅胃。头先讲咗六大原则，喺呢个时候嘅话咧，要分享一啲咧养胃嘅小贴士，即系譬如可能食啲咩嘢啊咁样啦。有冇啲我唔中意食嘅嘢？香肠啊嗰啲啊。 哇，香肠一定伤胃啦，咁高辣。 知啦，但系你呢啲咩养胃嘅食物都唔系健康。 香 肠 锥啊，自己改你个名。 我系啊，sausage 锥啊。 Yeah. 好，嚟啦，有啲咩好嘅嘢介绍俾我哋。 秋葵 ，no， 系咪好似好孱咁啊？滑孱孱啊！其实咧，你洗完蒸咗去食咧，加少少芝麻酱咧，系好食。 我咩都试过啦，呢个冻食 唔得啊， 唔得 唔得， 我觉得好似有啲口水，嚼烂 吞咗佢咯，好似食紧啲痰咁 啊。系啊，我唔系好得，但 系 纳 豆你又接受？ 你又咁同我问我，系啊，但我又唔知点解系个别嘅嘢咯。纳豆我真系 OK， 但系秋葵我真系麻麻。 秋葵接受到嘅朋友就食多啲秋葵啊，对个胃咧系好养胃嘅。 OK， 咁椰菜中唔中意啊？ 椰菜 OK。 椰菜啊，蒜蓉炒椰菜都好正 椰菜是白色的椰菜， 椰菜绿色嗰啲啊， 绿色嗰啲叫椰哦哦，白色嘅叫椰菜花， 椰菜花系啦，白色嗰啲椰菜花， 哦、绿色嘅就椰菜，做咩冇笑啫？ 冇错， 系我知道你谂紧乜。OK， 总之我哋讲紧嘅系绿色嘅椰菜。 你讲完之后我就谂啦，我本身冇谂啊。 可以点搞啊？ Okay, 白砂啊？ 椰菜咁你咪蒜蓉炒又得，白砂都好味噶。 嗯， 系啊，咁加少少肉片炒又得。 啊，呢、這个 OK。 系啊，仲有木瓜咧？ 木瓜 ，Oh yeah， 我知道啊。 系啊，你知道咩？知道咩啊？ 我知道好饱啦，你睇我知 啊。木瓜又好啦，秋葵咧，其实系果实咧入边嗰啲籽咧，你最唔中意食嗰啲咧，就有啲果胶咧，同埋佢嗰啲糖类组成嗰啲。黏痰啊，黏液系啦，咁可以保护我哋个胃壁噶喎。 哦， 系啊，所以咧，点解话佢对个胃好就系咁解啦。 嗯哼。 同埋椰菜咧，佢含有好豐富嘅維他命 K， 係 同埋 U， 啊哈， 係啦， 維他命 U， 係啦，就可以保護腸胃嘅黏膜嘅都。咁、 嗯、 嗱，木瓜啦，成日聽人講得多啦，木瓜酵素啊嘛， 嗯、 好好好嘢嚟啊嘛，有咩好咧？佢、嗯、可以幫助分解啦，同埋加速我哋身體蛋白質嘅吸收。 嗯、 對你，譬如你消化唔好啊，腸胃炎嗰排咧， 兑只木瓜， 飲啲兑只木瓜，煲個木瓜湯都好飲。 哦，係木瓜湯真係好正。 木瓜湯、魚尾湯又好飲啊！ 木瓜魚尾湯哇！哇！這個時候 加少少花生 ，yeah， very good， 系啊，又饱， 系啊， 好啊。今日其实要介绍嘅就有三种非常之对我哋嘅胃好嘅嘢咧，就是、秋葵啦，仲有就系有木瓜啦，再加埋就有椰菜嘅。好啦，立即我哋即系要跳去嘅咧，就系我哋呢一个嘅养胃嘅汤水。喂，你今日好特别， 系 你煲一个斋汤， 系啊，斋汤 好钱啊呢排。 猪肉虽然平翻少少，但系咧有时清清地咧就唔落肉咧都系好嘅。 好啊，咁我哋介绍下。 好啦，我哋咧今日咧就系三人份量嘅素汤水啦，养胃素汤水。咁、嗯、啊，煲完之后有八碗水嘅。 嗯， 材料我哋有六样啦。 系 第一样猴头菇、 嗯、 四嚿， 系 第二样腰果。半碗至一碗啦、 uh-huh. 啊，腰果就代替咗猪肉噶啦。 系啊，因为素汤你头先有讲过， 系啊， 多数都系会用呢个腰果。 譬如嗰啲食斋嗰啲餐厅煲嗰啲汤就系落腰果落去，有阵肉味咁样。 唔怪之得啦， 好香好味。 我成日问嗰啲即系杂货铺嗰啲人嘅啫，吓点解啲素汤可以咁甜嘅？佢哋、 啊、 永远都答唔到我。 咁啊， 原来就 系 腰果， 冇错啦。咁、 哦、 第三样蜜枣啦、 嗯， 三粒。 哇咁少， 系啊，三粒够噶啦，因为腰果都好甜噶嘛。咁、 嗯、 咧花生半碗，嗱、嗯、花生都好养胃噶， 系 系啦，仲有干嘅淮山啦、嗯，或者新鲜嘅都得，咁、嗯、一碗啦，或者你买一碌翻去啊 ，OK， 一碌又变咗 你做乜？ 系第六样就系虫草花、 嗯、 一碗啦， 系 系啦，嗱咁我嚟讲个做法咯、 啊， 如果冇纸笔起身嘅朋友咧，咁你上翻去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重温就 OK 噶啦，丰收快活人节目重温、 嗯、 做法。首先我哋将猴头菇，猴头菇要处理嘅、 嗯、 最麻烦就係呢个步骤嘅啫。猴头菇好养胃。 哇 好养胃。 浸过夜 要浸过夜。因为你瞓之前你浸咗真咪有几辛苦啫。係咪先浸住喺水之后攞个碗压住去浸过夜，或者你日头整嘅你咪浸六个钟囉。 OK， 哇 浸到远你要揸晒揸三四次。係啦。咁、 嗯、 揸到啲水呢冇晒色。 嗯。 咁呢就你可以用啲薑呢飞水啦、 嗯。 就切片就摆埋喺旁边。咁、嗯、你可以处理晒其他材料洗干净啦。花生都要浸一个钟。 哦係咪 係啊。咁易煲啲。 係咪连埋啲衣一起。 连埋啲衣。咁你煲嘅时间就唔使咁长。 嗯、 你其他腰果啊、蜜枣啊、淮山啊、虫草花嗰啲洗干净咧，就全部掟晒落个煲。咁、 嗯、 咧就煲佢两个钟、 嗯， 大火滚咗之后转细火冚盖、嗯，煲两个钟加盐，咁、嗯、就搞掂噶啦。 哇，咁易？ 系啊，系处理嗰啲嘢系时间咯，其实唔烦噶。 哦， 系时间啫嘛。 我觉得系个后头菇咯。 系 咪个猴头菇就会比较即系难搞啲？ 即系浸过嘢咯。 所有嘅菇系咪其实都要咁样处理？ 唔系啊，就系猴头菇咯， 净系佢啫。 系啊，因为佢有啲味咧，你唔浸咧， 我会觉得就系有 同埋佢有啲黄黄地咧，你要揸到佢冇黄色咯啲水。 哦，咁、 啊、 就为之干净。 如果唔系臭臭地咁嘅。 明白。好啦，咁今日教咗个呢个养胃素汤水啦。如果我系想甜啲啖汤，我可唔可以、 你可以落肉 啦， 梗得啦。 又系用你嗰个方法系嘛？ 冇错，哇，咸猪骨啊， 咸猪骨 买翻嚟唔好洗，之后用两汤。匙嘅盐腌佢六个钟，哇！之后飞水正 好，再加上嘅就系呢一个嘅话，如果我要浓稠啲嘅话，可唔可以用你 又打烂佢？好啊好啊，可以可以，学到嘢喎、 啊！冷啲啊，真系打烂佢噶嘛， 真系噶，冇错， 都可以系咪？ 梗系得啦！ 我觉得如果你话有腰果啊，嗰啲花生 都得啊，食唔晒咪打烂佢啩，可以腰果糊啊嘛，大佬， 咪就系、是、 哇正， 敷面啲 又得。上集用发完敷完面之后，而家又腰果敷，好穷咁样。 好啦，咁啊唔该晒 Yoyo， 咁啊同我哋讲嘅就话留住男人个位之外嘅话咧，当然啦，亦都好好地咁样咧，要好好地照顾自己啊吓、 嗯。 好啦，呢度要再次多谢晒 Yoyo 嘅，我哋约定大家下个礼拜见， 下个礼拜见，拜拜。 冇错啦，一阵间翻嚟嘅话，我仲有我哋个片段人间啊，唔好行开啊！好啦，而家我哋先听听嘅就系新闻报告先啦，一阵间翻嚟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喺北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朝早向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颁发任命佢为特首嘅国务院令。李克强强调，中央政府将会一如既往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落实中央对特区全面管治权、爱国者治港原则，全力支持特首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李家超就表示会全力以赴，强调会不负中央信任和市民期望。中环有两间酒吧先后出现感染新冠病毒群组，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会引起顾客和市民担心是很正常，但是认为只要风险可控，业界亦都积极配合政府的防疫规定，有信心顾客会继续光顾酒吧和食肆。根据现行防疫规定，酒吧不得安排现场表演。张素薇被问到在他的认知之中，知不知道有多少酒吧有安排 DJ 驻场表演，他说有少部分业界可能不太了解相关规定，协会曾经向食环署查询，食环署回复说打碟播放音乐都是属于现场表演，强调协会有向业界说明，所有在现场人士除了在台上饮食之外，其他时间都不可以除口罩，相信大部分业界都有严格和认真对待政府的防疫规定。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说，根据防疫规定，顾客在酒吧内除了饮食，其他时间包括离开座位都要戴口罩，至于戴着口罩跳舞是不是可以，他说较难界定。他相信大约有一成酒吧有驻场 DJ 播音乐，较多集中在中环。梁立仁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对于 DJ 打碟是不是属于现场表演是不同角度问题，认为现行相关规定有灰色地带，但他认为如果有 DJ 驻场就应该跟足防疫规定，包括戴好口罩和保持适当距离。梁立仁又说，根据现行法例，酒吧如果容许顾客在场跳舞要另外申请牌照，在场内划分出跳舞的区域，但是现时已经很少酒吧会申请相关牌照，亦都不会刻意划出跳舞区。政府完成观塘翠屏北村翠如楼的围封强检，813人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另外，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392户，当中72户没有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84点，升387点，总成交金额73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74点，升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75.9升12元，腾讯控股348.4升6.6，恒生中国企业73.52升1.62。盈富基金21.3升3.8，阿里巴巴92.9升1.9，京东集团218.2升9.8，比亚迪股份271.4升2.8，快手71.4升2.85，中国海洋石油12.34升3.4，李宁57.4升4.7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27.02，瑞士法郎0.957，加元1.271，人民幣6.654，英磅對美元1.264，歐元對美元1.07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655。日經平均指數報27,357点，升575点，港金報17,40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74美元，卖出1860.74美元。

的窝窝。 早晨。 早晨，喂，一阵间咧，你系咪叫早餐食啊？你朝朝叫，你帮我叫埋。 我朝朝叫噶啦，要咩啊？ 要餐冷面 哦， 大碗啲，一只鸡髀，唔系两只鸡髀，要两件西多，冻奶茶，多啲奶，多啲奶。 喂，你好肚饿咩？你食咁多嘢嘅？ 哎呀，你唔明噶啦，我女朋友最近减肥啊。 你女朋友？减肥关你咩事啊？ 哎呀，咩唔关我事啊？咁系我女朋友嚟噶嘛？佢而家朝朝早要我陪佢食嗰啲咩减肥早餐 on diet 啊！我 on diet 死啊死啊！真系我啊食咗嘢噶啦，但系食咩你知唔知啊？ 咩嘢啊？ 佢要我同佢一个苹果细嗰啲两粉分， 哇！ 一兜麦皮细嗰啲两粉分， 哇！ 一块面包仲有麦包鞋沙沙两粉分， 哇！ 我食完都唔知去咗边，你话使唔使翻嚟再继续怼爆佢啊？系咪？ 其实咧，我听落你真系几恩爱，你哋会唔会咧一条裙两粉着，一条啊都系冇嘢。 我听得出你个人真系好冇同情心吓、啊，为咗要减肥啊，佢减肥啊，我而家冇啖好食，我都唔知点样挨落去啊，就死啊，真系。 佢减完肥咪得咯。 所以话你真系唔明白女人。减肥系女人一世嘅事业， 系 边会有得完呢？除非我飞佢啦，我又唔舍啦。如果唔系，唉，我一世都要食贫民餐阴公。 唉，好彩我女朋友唔减肥啫。唉，你真系惨啦。 你又唔好讲啲风凉说话。喺、哦、世界咧，风水啊轮流转，话唔定好快轮到你噶啦。正所谓恶有恶报，若然不报 ，timing 未到， 叉住你啊！反弹啊！攞一嚿水嚟买早餐啦、啊！ 叫我买啊！叫我买。哎呀 ，Honey 啊，其实你而家带紧我去边咧、 嗯？ 去咗咁耐问极你，你啊神神秘秘唔讲，我哋去边先得噶？而家 一阵间去到你咪知咯。 会使唔使咁神秘，整啲咁嘅声吓死我真系。 我系咁样噶、啊，我迪南啊，喂，够啦、啊，就喺呢度。 呢度， 嗯， 呢度美容院。嗯、哦，你嚟做 facial。 哎呀，唔好讲咁多啦，入去先讲啦、哦，好唔好？ 好啊。陪你做 facial， 系你好你好，有乜嘢可以帮到你哋啊？ 我姓陈嘅 ，book 咗今日四点钟嚟做漂眉。 哦、 oh, ，I see， 好，请等等我即刻揾人带你哋入去。 Oh, sorry 吓，唔系带我，你带佢 吓？带、oh, okay, okay, okay. 我？带我？带我？关我咩事啊？我连咩叫漂眉都唔知道，点解带我啊？ 呢位先生，你冷静啲，等我听我解释一下，或者我讲清楚啲啦。嗱、oh. ，漂眉系近年非常之流行嘅一种眉毛美容方法啊！当眉毛稀疏嘅人试过市面上嘅各种产品，例如有乜嘢啊，眉笔啦、眉粉啦，同埋眼眉膏等，都仲系冇办法得到一个自然嘅眉形啦。咁就可以试。 喂，得，啊呢位小姐，得啦， 需唔需要我再 clarify 下？ 唔好解释，唔好解释，得啦，知啦，我男人老狗，我又冇谂住做呢啲嘢，你解释俾我听做乜嘢先得噶？阿 Honey 啊，你讲少揾大样啦，你自己做咋嘛？你唔好㧬我入去啦。 你过嚟，我同你讲。 哦，做咩做咩？ 我就真系谂住自己做嘅。 哦， 不过咧，我见有啲朋友做完之后咧，效果就唔系几好啦，好似有啲黑色嘅雪条棍咧，喺我条眉。 黑色嘅雪条棍， 我见过，好惊。咁我惊如果我做之后系咁样嘅，完全唔靓，咁应该咪死？啊唔，点解你听到我哋讲嘢噶？我哋已经行埋咗一边噶咯噃，你可唔可以俾少时间我哋？ 系啊，俾啲 privacy 我哋啊。 所以 你想揾我嚟做实验品，我出去试下先。 唔好讲， 你睇我有冇香咩棍话？整碌棍喺个 雪条棍嚟，黑色雪条棍两条嗬。嗱，其实咧，你唔好讲到话我要揾你做试验品嗬。嗱，其实咧，你都应该要试下咯。你睇下 咩？ 你嗰啲眉毛啊，又少啦、哦，又散乱啦。 咁又点啊？ 你知唔知啊？阿风水先生话呢啲咁嘅眉毛嘅话咧，揾唔到钱噶。 系咩？ 嗱，你做咗之后咧，或者啊，运气会好啲啦，系咪？ 但系我惊会有两条雪。 幾棍喺我眼上邊，我又唔想，我真係唔想你，真係唔想你。 你係咪唔想我靚先？你係咪唔聽我説話先？其實我越嚟越覺得呢一排你成個人變咗。 我變乜嘢啊？喂，你唔好流眼淚啦，喂，唔好咁。 分手。 誒，好啦，哎呀，怕你啊！哎呀，小姐，你帶我入去啦，坐啊！ 好嘢，咁快啲入去啦。 早晨啊，老威！早晨。 早晨。 我做咩啊？一见到个令名面啊！ 冇嘢。 唔影仲唔影？ 你唔好行咁近，你唔好行咁近。 你唔好喐住。你做咩攞个背脊嚟得住我啊？搞咩啊？ 都话冇嘢。 一定有。 你唔好企埋嚟。 另块面。喂，你话睇下你块面有啲乜嘢嘢？ 冇啊！ 哇！你嗰条眉做咩好似条蚯蚓咁粗咁大？又黑又长啊！ 唉， 我中意啊你条蚯蚓。 你中意我嗰条蚯蚓？你中意啫，我唔中意啊嘛。我女朋友逼我做漂眉。 咁犀利，咁贪靓，但系点解净系得一条蚯蚓嘅？另外嗰边冇嘅。喂，两条眉毛咧，真系一条好似又粗又壮嘅黑蚯蚓。你嗰条咧就好似银针粉啊，两头尖不甩噶。 你而家系咪 啊？ 你而家系咪挖苦我？你而家系话我一边黑蚯蚓，一边银针粉。你而家系咪咁嘅意思？你系咪咁讲？你而家系咪咁样对你个 friend 讲啲咁伤害佢嘅自尊心？你而家系咪想我冚你两巴？银 针粉系一飞脚踢。 你条银针粉，你话因为咁嘅。做完一边之后，我女朋友即刻哇咁核突嘅，唔好再做啦，咁就扯我走，咁我咪得一条银针粉，一条黑蚯蚓咯。 喂，咁你以后就系谂住咁噶啦。其实咧，你个样真系几随智啊，我觉得咧可以列入呢个世界纪录大全，或者嗰啲咩古灵精怪东南亚嗰啲电影系列啊。喂，你而家出街咧，我觉得咧，你一定抢镜过猪肉档嗰个威哥啊， 你仲要笑 啊？ 仲要笑啊？冇同情心啊嘛？你个人 讲啊，小姐 ，no sympathy 啊你。 喂，我有 sympathy 啊，咁你而家谂住想点啊？ 唉，我都唔知啊。今朝阿妈打电话俾我，叫我翻去食饭，我都推咗佢啊。我惊连我妈都笑我咧，我真系接受唔到啊！真系。 你而家咁嘅衰样咧，死人都笑翻生啊！ 中招啊！ 但唔好嬲，我帮你谂掂佢， 系咪先？ 到啦，我哋入去啦。 吓、啊 嗯， 大哥，又系美容院，你又嚟，仲你吓，仲嚟美容院？ 冷静啲。你话你唔中意而家嗰条眉毛啊嘛，黑蚯蚓啊嘛， 系啊， 咪带你搞掂佢咯？ 点搞先得噶？ 有冇听过洗眉？ 洗眉洗钱我听过，咩叫洗眉啊？我唔知道、啊。 呢间美容院咧，我老友开 嘅，你好多老友嘅，我知 道。放心， 正经嘅有邪嘅有，我知 道。呢个系正经眉毛， 呢个正经噶嘛，唔好入去搞我第二样嘢，系搞眉毛啊，知唔知 道？搞你条黑蚯蚓。 嗱，OK， 嗱。洗咗你就有人就唔觉噶啦， 希望系啦，唉，怕你啦。 先生，你条眉洗完噶啦，你自己睇下。 哦，吓？ 做咩事？ 咩都冇晒嘅，我上边。 哎呀，啱啊，你唔系想洗走佢？ 但系阿姐。我未漂眉之前， 我系阿妹啊！ 我对唔住阿妹，我未漂之前都仲有少少眉毛。 吓，点样呢？ 而家冇晒白眉亮。 嗱， 咁点啊？你啊，好似一片光秃秃，好似个山烧晒啲草咁。 冷静啲，听我讲啦。因为你上次嗰间公司啊 ，no good 啊吓佢。嗱喺漂眉之前咧，佢咧帮你清咗好多你原底嗰啲眉毛啊！ 系啊，佢话要清咗先漂得嘛。 系啊，然后同你即整成封箱胶纸咁厚嘅眉毛嘛。啊，咁依家洗走咗啲颜色，咁咪好似冇咁咯。 咩都冇， 一日会生翻嘅，你唔使惊噶。有啲人会生翻噶。 咁一边有，一边冇，乜仲话突个头先一条黑蚯蚓同一条银针粉？ 嗱，等我啲专业意见俾下你啦。仲有一个办法，你 咩办法啊？ 嗱，将你另外一边嘅毛毛掹走埋佢，咁啊两边就邓云就差唔多。 我想杀人，你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咁啊，头先个故事咧，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嘅啫。 系啦，咁啊 ，Q 眉未必系咁嘅， 系啊， 冇错冇错， 唔会 因为有唔同嘅技师咧，有唔同嘅技术。 明白。 不过，正如任何黑珠喺你身上，譬如纹身都系啦，即系你要揾个好啲嘅师傅咯。 其实都冇得担保 嘅， 我觉得。 唔系 真系啊，撞。 如果以纹身啦，即系我即系嘅我嘅认知啊，就系睇下佢。 之前嘅作品，佢未必唔好，但未必啱你嘅风格。 冇错啦， 佢未必唔好，但未必啱你嘅风格。 系 啊，所以就你话即系纹身之前嘅话，其实都系噶嘛，中意印水纸噶嘛，印得耐先，你又中意啦咁样。但系其实咧， 都有 偏 差， 有偏差，真嘅。有时好可能嘅就系都唔知点解啫，点解明明咁样，点解好似冇嗰种感觉？ 系啊，点解肥咗嘅只猪？ 最好就系啦， 会有纹喺你个肚度会噶。 每一样嘢做多少资料搜集。啱先至 知道 做啦，好啦， 好，好，好，好，放學，執書包， 正啊， 交俾美年朗朗， 佢咩？你繼續做啊？一陣間做到三點啊？ 我想佢訪問我， 美年朗朗， 你派新歌， 聽朝十點 走， 風騷爆人，再見大家， 好的，拜拜。 在家不闻，我。